試圖永續統治俄羅斯，只是關心權力，搶劫人民並且剝奪人民的未來，形容俄羅斯人民被變成奴隸。法院最終駁回納瓦爾尼的上訴。天氣方面，廣東地區天色普遍良好，風勢微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同炎熱，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幾陣驟雨。而家嘅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3至4級，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級，西部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北風2級，能見到26公里，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到8公里，東沙吹東風3級，能見到1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東風2級，澳門吹南風2級，能見到6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北風1級，能見到28公里。香港電台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琼斯指数报34060点，升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1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9，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4，澳元对美元0.777，欧元对美元1.21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1.24美元，卖出价是177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今日是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远浩。 感觉力量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考中文， 保持冷静，轻松心情。 早晨啊，各位听众，保持冷静、轻松嘅心情啊，好紧要，冇错啦。咁啊，头先听完之后咧，都会知道啊，今日咧冇错，又系考呢一个嘅叫做听解嘅时候啦。咁啊，中国语文星期五咁啊嚟到咧就系2021年4月30日啦吓。咁啊，希望咧各位嘅考生今日咧啊，同星期三一样，都可以咧有一个咧就系集中精神嘅时间。咁啊，特别咧喺眼啊要睇清楚啲题目啦，耳仔啊平时考试就唔使特别耳仔嘅，今日咧要特别用埋只耳仔啦，耳仔咧都要听清楚啲题目。咁啊过咗嘅题目咧，成日都话佢过咗咧，唔好谂住啊听咗一阵间嗰啲嘅嚟紧嘅题目先。咁啊同平时啲净系用纸用笔嘅考试咧就不一样啊，多咗咧要听埋嘅话咧，咁啊时间咧就唔系话全部自己控制晒啦吓。希望大家今日咧都有一个最好嘅发挥，咁啊可以考到自己咧就系心入边预期嘅成绩啊，咁啊最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天晴，日间系炎热噶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咁啊，扭啱呢个频道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6点到7点咧，仲会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咁啊，94.8至96.9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到舒缓自己心里面的压力呢？你又会怎样去到将自己这个的情绪呢就是抒发出去呢？有些人就说喂酒可以帮到手的。酒呢只能够呢就是可能令到你有一刻啊。譬如借酒行凶，为什么呢？借住酒精的发挥，可能将一些心里面不开心的东西讲出来。如果你是缺乏勇气的适量地去到达到这个效果，也都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开始长期都是要依靠住酒精的话，那就不好了。我们经常都说，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看回，原来很多人呢，当我们自己完成自己的梦想，追到自己的愿望，实践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他们都是不会依赖酒精。酒精对他们来讲，可能只不过是少饮一两杯，当是有时候成功之后的小小奖励。过度依赖某一种的东西呢，其实永远都不会成功。依赖酒精是这样，或者太过依赖人的帮手又是这样，太过依赖自己的运气都是一样。凡事应该有一个周详的计算，一个好的计划，然后很踏实地去实践，才是帮助大家去到自己目的地的一个最正确的方法。所以大家今天早上需要考试或者就需要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想想我们自己今日所做的事情应该是要抱住什么心情去到做呢？ 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 人如果要想去到自己成功的目的地的话，最好的都是依赖一番信得过的朋友。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临出门口之前梗係要睇清楚自己有冇带齐个人物品啦，准考证、身份证都要记得带好，其次当然要带文具啦。我係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人都习惯贪方便，用电饭煲嘅内胆嚟洗米，但系最近有专家就话，用呢一个方法洗米未必系最好噶。想知道点样洗米令到煮出嚟嘅饭更加有饭香，就要继续听落去啦。其实好多制造商喺电饭煲嘅说明同指示上面都讲明，电饭煲洗米咧系 OK 嘅。而且有啲电饭煲更加系富有洗米嘅功能。不过有专家就指出，如果你想令到电饭煲襟身啲，同埋令到内胆保持最完好嘅状态咧，都系用筲箕洗米啦。日本当地咧就有大米专家表示，而家嘅精米技术进步咧，好容易可以分到米糠，就唔怕米糠会刮花咗个内胆嘅。所以用电饭煲内胆快速咁洗米咧，其实系冇问题嘅。佢亦都分享咗四招洗米技巧，令到你煮出嚟嘅饭特别有饭香噶。首先就系加入矿泉水，然之后咧再加啲米落去，因为米粒咧系会吸水噶，而当中有七成嘅米粒系最先吸入水分，所以咧就会对白饭嘅香味味道有好大嘅影响啦。第二就系要喺矿泉水当中洗啲米啦，首先用手喺水里面转两个圈。令到白米在水中浮动，就可以用筲箕分开白米和洗米水了。跟住就要检查一下洗米水的颜色了。如果洗米的时候将米水洗至透明，就会洗甩了白米的鲜味，所以米水应该是呈白色的。最后一招就是要将洗过的米浸入水冷却了之后再放入雪柜。原来这个方法是可以令到米粒饱满，亦都因为米粒咧系从低温煮熟，就可以令到佢更加甜同埋更加鲜味啦。如果冇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直接放啲冰落去浸一浸，先至再放翻落电饭煲煮嘅。今日分享咗呢一个洗米嘅技巧，大家不妨今晚煮饭之前就试一试，睇下煲出嚟嘅饭系咪特别有饭香啊！ 避免事事 脑内清线，情深意乱，或者更坏一点。但你若有谁背后依恋，我便继续退后部署。To leave a little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如果你唔需要接受呢一个嘅冇报到呢个 DSE 嘅话啦，咁啊星期五，今个星期五你都系 Happy Friday 嚟噶。但我明白嘅，即系 DSE 嘅考生，哎，考完今日啊中文嘅一个听解之后咧，咁点啊？下个礼拜一样有其他嘅挑战噶嘛，系咪？所以咧唔好放松住。咁如果但系谂住喂都要take一个简单啲嘅 break 嘅，啊想去饮下咖啡嘅，咁啊有啲咩办法咧？咁样？九龙湾呢咁又有市集啦。咁今次呢嘅主题呢就叫做咖啡低碳音乐。汇聚咗呢就有好多就係人气嘅咖啡同埋烘焙嘅品牌俾大家嘅。咁等大家呢就可以由浅入深。咁当然啦，如果你对咖啡有兴趣嘅话，你都可以呢就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嘅咖啡文化先。嗱，唔同嘅時段咧，亦都有一啲 busking 嘅活動啊！你中意一邊嘆住咖啡，一邊聽歌，啊一啲寫意啲嘅生活嘅話咧，都可以考慮一下嘅。嗱，其實正確嚟講啦，由今日開始啦，幾日嘅啫，去到5月2日啊嚇。以呢個咖啡為主題嘅小市集咧，就喺九龍灣嗰度嘅。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啦。咁当中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嘅品牌啦。咁如果你系中意饮唔同地方嘅，甚至乎本地嘅咖啡嘅，咁亦都可以咧就去嗰度试一试。咁如果对咖啡有兴趣，除咗咧就可以睇一啲好基本嘅咖啡资料之外咧，亦都咧有一啲叫做咖啡豆烘焙嘅专家喺度，咁啊睇下你会唔会有兴趣咧，就去同佢哋倾一倾。喂，咖啡啊，有啲咩特别嘅嘢嘅？喺我冲嘅时候有啲咩特别注意嘅？咁相信你去问一问佢咧，都会好乐意咧，就系解答你嘅问题嘅。好啦，除咗咖啡之外咧，咁如果你话喂，我都系想周围走噶，咁样我又唔使考试嘅，有冇计啊？有嘅，咁原来有巴士公司咧，咁除咗之前提过啦，有一个叫 Buscation 啦，即系坐住巴士啊周围走。今次呢一个嘅巴士周围走嘅路线咧，就唔系叫我哋上翻平时嘅一啲行车嘅路线啦。今次咧就将呢一个方向咧放咗去咧就系大屿山。咁啊话到啦，只要咧就系报名然后咧咁大家就可以咧就系去大屿山边几个地方咧，大澳啦、昂坪啦、梅窝啦，咁啊坐住巴士咧咁啊周围走。途中亦都会经过咧，就系长沙嘅泳滩啦、石壁水塘，亦都会俾机会大家咧就落车自由影相、打下卡之后咧，又再咧就系上翻车，继续你哋嘅一个巴士嘅旅程。最后都会去到边度咧？就系东涌嗰度咧就离开啦。咁行程方面咧都唔错嘅。 如果你又想去大屿山，但又唔想行山啊咁辛苦，因为都话到咧星期周末嘅时间大致天晴，同埋咧都系炎热嘅，咁又唔想咧就去一啲叫做shopping centre 商场嗰度咧就系逛下嘅话，坐喺度周围又有唔同嘅风景睇，我觉得咧呢一啲叫做 buscation 咧都系几有意思嘅，咁或者唔一定系要佢哋。公司推出嘅，唔一定系巴士公司推出嘅。如果你中意咧，就系某一种嘅交通工具嘅，巴士又好，或者系铁路都好嘅，自己都可以咧自制一啲嘅少少嘅旅程，咁啊令到自己可以呢度去嗰度去。有阵时咧去轻松一下，未必需要一个咧就系特定嘅目的地，你可以咧就系抱住一个咧就系散步嘅心情，咁啊随心啊用一段嘅时间。可以走訪一啲咧，就係自己未去過嘅地方，望一望啊，原來自己身處於香港，有啲嘅地方之前咧都未欣賞過、未去過嘅，都有一番嘅風情喺入邊噶。 心愿重而不曾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仍在发奋，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 一首是歌曲《好情人》，时间好快脆会到早上的六点半钟，继续梗是要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六点到七点都会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听完六点半钟新闻回来之后，二台再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们都做得足，不过有些事千万不要做多了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一名住在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近期没有外游纪录的39岁的菲佣确诊，他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亦都受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形势严峻，要求整座大约400个单位的居民接受21日检疫。大批居民昨晚陆续到大同行李落楼，坐政府安排的旅游巴撤离前往检疫。当局同时将确诊外佣逗留过的5个地方，包括东涌富东广场、文东路公园、影湾方 Fusion、东汇城和青衣圣多麦中途堂列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去到这些地方的人接受强制检测。12港人案已经回港的9名涉案者被加控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表示，国家安全处人员经深入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加控九名涉案者有关罪行。世卫官员严厉警告欧洲国家放宽防疫措施可能导致确诊病例急增，令到疫情雪上加霜，情况就好似印度的一样。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虽然欧洲上星期新增的确诊病例两个月来首次显著下跌，但是感染率仍然非常高，各国不应该犯下过快放宽防疫限制的错误，以免出现类似在印度见到的新一波疫情。克鲁格说，当个人防护措施松懈，有大型集会出现更具传染力的变种病毒，以及疫苗接种率仍然偏低的情况下，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导致疫情雪上加霜，各国必须意识到印度的情况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00日，到佐治亚州探望现年96岁的前总统卡特，并且会在当地宣传涉及巨额资金的大规模重建美国经济计划。拜登当地星期三去到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民调机构尼尔森公布，美国全国大约有2260万人透过七大电视台以及有线新闻网络收看，较前总统特朗普的2017年首场国会联席演说的4800名电视观众下跌。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民调就显示，大多数受访美国人支持拜登的重新分配财富措施，包括增加富人税和提高最低工资。调查同时发现，共和党选民对党内领袖在大约40年前前总统列根时代开始拥护的下渗经济学意见分歧。拜登在演说里面批评下渗经济学是从未奏效的概念。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陈建强。 我是赵建文。 我是林景星。 我是邱雪琪。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考中文。 保持冷静，轻松心情。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6嘅时间啊，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一望出去嘅时候咧，揸车翻嚟嘅时候，哇，见到啲云咧非常之靓，哇，希望咧个今日心情都好啊。 我而家话俾你听啊，即系如果我而家同你讲，而家系正12点，你都要相信，因为真系好光啊个天。 唔系啊嘛，咁快。 系咯，已经见到咧，即系好似日上三竿嗰啲咁样啊！ 哇， 非常之好天气，希望大家有一个特别系考生们有一个好心情啦、嗯。其实你系咪考试，每日都应该有一个好心情。 啱啊，啱啊。 啊，喂，咁我想问咧，你仲话听到我哋嘅宣传声，第一位 DSE 打生考生打打气咧，就话今日咩啊？唔好紧张，要轻松心情啊嘛。 系啊，系啊。 有冇谂过点解啲考生会咁紧张咧？ 因为考试咧。影响自己嘅前途嘛，即系如果考得唔好嘅话咧，咁、一嚟又抱，即系叫做对屋企人又好似系 feel sorry 啦，系咪先？ 系、咪真噶？ 真噶，考得唔好嘅时候，你谂阿爸阿妈供书教咁辛苦，唉，点知自己唔争气咁，嗰、那个系辛苦嘅嗰、那个位。 仲有咧，仲有咧，点解咁紧张咧？ 因为咧，考得唔好嘅话咧，你又有机会咧就系同其他嘅朋友分开啦、即系大家如果上到大学嘅。或者读到大家原本预定嘅同一科嘅，咁但系因为你成绩啊，可能争一两分，咁啊去咗第二间大学嘅，咁啊第二日咧又明白，好难约出嚟啊，或者冇咁多时间一齐聚啊，有一种难过嘅感觉啦。 但系可能全部同学都考得唔好咧，个个都入唔到大学。 哇，神州流流。 如果净系你考得好咧，咁就弊家伙啦。咁啊，得你入到大学，但系你嘅朋友咧，全部都入唔到、 都要难过。哎呀，都 要难过。 系啊。 嗱，咁其实紧张呢一样嘢咧，可以嚟自几个部分噶嘛、 嗯。 第一，可能就好似李静华咁讲，嚟自自身嘅。 系。 哪怕佢系歉疚又好，又或者系唔想别离都好， 嗯， 系嚟自自身嘅一啲原因啦。 系。 咁所以咧，我会紧张啦，因为对自己有影响啊嘛。 系啊。 咁啊，哎呀，好紧张，好紧张。第二种咧。就是嚟自外界嘅，咁但系外界都分两种啦。第一种咧就系真系你身边人，系你屋企人啦、又或者系你朋友啦，或者系你嘅亲人啦，恋人啦咁样啦。咁、呢一种咧又系最难搞嘅、咁因为咧你会对对方咧有一种哎呀对你唔住啦，又或者系唔知点交代咧，有呢啲咁嘅感觉，就令到你产生一种恐惧，咁啊衍生紧张啦。第三種我覺得係最難、更難搞嘅就係嚟自一啲你唔識嘅人，即係譬如話社會上邊有一啲嘢講緊，而家成日都喺度講緊，喂 DSE 考試，DSE 考試，其實可能啲考生都唔識我哋噶嘛，但係我哋不斷有人講緊話，喂好緊張，好緊張，於是佢哋又緊張啦。好啦，咁其實嚟嚟去去，點解每一年考試，每一年嘅考生都會緊張？其实都是嚟自呢三个部分嘅啫嘛，自己啦，屋企身边人啦，同埋成个社会嘅氛围咯。咁所以调翻转头谂下，我哋点样可以帮啲考生解决呢个紧张嘅问题啊？ 唔好讲咁多，其实紧张 系咯，其实 日讲夜讲，讲乜鬼啊？系 点解要讲咧？嗱，譬如话我哋话，就算我哋讲话，喂，俾心机，努力加油，奋斗，好啦，我哋讲呢句，其实变相都系令到佢哋紧张噶嘛。我哋完全唔讲，咪冇嘢咯。如果身边嘅人唔讲，或者家人啊朋友唔讲，当冇嘢，咁其实又冇嘢噶，咁大家咪唔讲咯。考试咪等于你翻学嘅一日啫嘛。咁譬如你平时翻学嘅时候，会唔会同你讲话？喂，你今日翻学啊，俾心机啊，努力加油，唔会噶嘛。 系平时放得好轻噶嘛， 放得好轻噶嘛。咁考试咪等于平时嗰日咯，放轻啲，放轻啲，同啲屋企嘅小朋友讲放轻啲，当冇嘢唔讲，咪冇嘢咯。又或者自己你去哦，隔篱啲人又唔讲。周围嘅人又唔讲，其实你又唔会觉得紧张喎。 唔讲得太多，会唔会啲考生反而要谂，系咪冇人关心我啊？钟哥，个个都唔讲、啊。 呢个衍生另一个问题啦，因为个个都唔讲咧，佢自己又紧张、啊，即系觉得自己被孤立、孤独无援嘅时候咧，佢又紧张、啊。咁所以咧，又会产生咗另一个问题出嚟啦。咁所以到底你所啲考生有边一类型嘅紧张，又或者边一类型嘅问题，咁你就自己决定啦。 如果俾我选择嘅话，我会选择系有人关心底下紧张，即系好过你一个人咧。 底下紧张。 嗱，你一个人紧张嘅话咧，你系孤零零啊嘛。但系如果有人陪你一齐紧张，你一讲下，哎呀，我好紧张啊，哎呀，不过其实又冇嘢嘅。但系如果你一个人嘅话，你下下都系自己同自己倾偈咧，好惨啊咁样。 咁成日都话啦，因为即系一死定生死咁样。咁你咪会惊咯。咁如果调翻转头，如果每一日翻学，每一日都考试，咁你咪唔系一试定生死咯，系日日都考试，你咪唔使惊咯，日日都考、哦，咁系咪唔使惊咧？ 系啊，最好咧就将平时嗰啲分拉埋一齐，计翻个 curve， 咁咪最好咯，系咪？如果你问我嘅话，考生啊，梗系咁谂啦，日日都系将啲分拉埋佢搞掂。 咁所以咧，其实讲到最后。无论是用哪一种形式，考生们用什么心情去面对，讲真的其实都会紧张的 了。 是。那所以好像我们录制那些 DSE 小贴士宣传声带那样、 嗯、 其实紧张帮不帮到件事才是一个症结、 嗯。 因为无论怎样你都会有不同类型的紧张出现的了，争在是怎样来的。 嗯。 那预期这样的时候，个人心态才是最紧要 的。嗯。 你觉得他是紧张，其实他就是紧张。其实你可以放轻松，佢咪放轻松咯。 嗯， 我成日都话咯，你好，我哋要轻松，但系不能轻佻。 系啦、啊， 要严谨又不能严肃。 系啦， 呢、這个先就要拿捏，亦都系我觉得咧，无论你系 DSE 又好，或者其他试都好啊，考生们应该要拿捏嘅嗰把尺。 嗯， 即系你要认真面对，轻松赴考，咁就 OK 啦。就千祈唔好将佢。将嗰个平衡调转咗，咁你就得个惊字，咁就冇好结果噶啦。 系啊，同埋太惊，即系又会影响嗰个嘅状态嘛，系咪先？ 系咯，轻轻松松，轻轻松松。嗱，今日记住，而家已经系太阳上山啦， 系 准备好自己嘅心情，或者饮一啖少少嘅暖水，等自己醒一醒神之后，你就可以出发考试啦。 大家加油啊！好，唔该晒，钟哥。 多谢。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系啦，大家尝试放松下心情。放松心情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听住心机嘅时间咧，我唔讲啲好紧张嘅嘢啦，讲下啲轻松啲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去旅行啊，或者去过日本旅行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系听喂嗰度有啲咩猫岛啊，咩兔仔岛啊，然后有啲啊古灵岛啊咁样。好啦，猫岛咧咁啊有顾名思义即系好多猫啦，咁嗰啲猫咧即系喺条街嗰度周围行，啊个岛又唔系好大嘅啫吓，咁啊但系有啲建筑物嘅，啲猫又会喺入边瞓觉啊，咁啊有人咧定时定候咧就会，即系好似。一大包嘅人咁高咁大包嗰啲猫，倒落地下咁啊，跟住咧啲猫，抢啊，走啊咁样。兔仔岛咧都系一样，咁啊不断抢啊，抢啊咁样。咁但系成个岛咧有路行嘅时候咧，都好开心嘅，即系好多动物咧好治愈啊，令到你觉得啊，真系好快乐啊，放松晒啲心情啊。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有去过嘅话啦，我自己又冇去过嘅。但系咧，我都知道咧，其实原来呢啲猫岛上面嗰啲猫咧，有一种好特别嘅猫，叫做咩咧？樱花猫。哇，唔系嘛？呢啲日本啲地方全部有樱花嘅。樱花猫咧，并不是一种嘅品种，而系一个嘅称呼。点解唔系品种，但又有呢个称呼嘅咧？我哋会发现有一啲嘅猫咧，佢哋嘅耳仔系会被剪去一个角落嘅。究竟是流浪街头的时候啲猫自己打交定是怎样呢咁样。好啦，原来呢一种叫做樱花猫呢就是一个嘅称呼啦。意思呢即係解作啊，进行咗呢绝育手术然后被放回原本地方嘅猫隻。所以呢为咗更加快去到呢就係確认到边一隻嘅猫係已经做咗绝育嘅话啦。咁所以咧，就会喺呢一个耳仔嗰度咧，就剪一剪呢一个咧小小嘅角落头。咁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好似樱花嘅花瓣一样啦。于是乎咧，就会叫做樱花猫。好啦，樱花猫啦，咁啊换言之，即系都叫做又做过手术啦，又绝育手术啊嘛，系咪？剪耳呢一个嘅动作咧，系经过国际认可嘅。 一般咧就会喺进行绝育手术嘅时候，喺猫仔全身麻醉嘅情况底下先至会进行噶，并且咧就会喺佢全身麻醉嘅时候即时止血。所以经过兽医判断之后咧，一般嘅猫仔当佢醒翻嘅时候，都唔会觉得咧好痛噶。但系我唔知道只猫仔会唔会见到，点解只耳仔咁得意嘅？呢个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咧，做咗呢一个嘅绝育之后咧，咁的而且确咧系有咗记号，令到工作人员可以更加好好地控制同埋管理猫仔。原来猫仔亦都有分左右去到展翼噶噃，因为咧就可以更加快去到分别到猫只嘅性别啦。日本咧一般咧就会以猫仔咧自身嘅方向咧去到做一个嘅方向嘅指标噶。雄性嘅猫只咧就会剪咗右边嘅耳仔，雌性嘅猫仔咧就会剪去左边嘅耳仔上边嘅一细橛。所以呢，如果我哋再见到呢啲嘅樱花猫嘅话呢，就要諗佢哋唔係天生嘅。佢哋係一个嘅叫做指标，亦都係由国际认可嘅机构呢去到呢就係监测底下去到做㗎。唔同嘅地方呢，佢哋对于宠物亦都有唔同嘅钟爱㗎喎。唔知道你自己最鍾意嘅又係边一种嘅宠物呢？出门口之前不妨諗一諗你隻狗仔猫仔，咁佢哋可以令到你觉得今日又系一个好嘅一日啦。 忐忑的旅程，几多不对劲，不小心跌倒，即使不见到身边的美图。珍惜的友情，不带着同情，心中的眼睛即出光如影，我照样全情。理想这人生再看从那一种国度，踢走着外影，着困难也不敢懊恼。信心起身不会等，只会向前行。理想这人生再看从那一种角度，踢走障碍迎着困难也 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9%，希望大家今日朝早都感觉得到与爱同在嘅感觉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记得要带符合规格的计数机，注意是考评局的标签要清晰可见，机身不可以有任何书写痕迹，有咁嘅计数机就无往而不利啦。我系阿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星期五朝头早嘅时间啦，咁我哋梗系揾啲地方去下啦。今日咧，我哋揾到一位新朋友，佢就系山艺慈善组织嘅代表阿彤彤。早晨啊，彤彤。 Hello，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嗱，咁我知道咧，我哋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山艺路径介绍俾大家嘅，咁我就想介绍一番啊，香港有四大路径嘅。所谓四大路径咧，即系有麦理浩径啦、域顺径啦，仲有咧就系凤凰径等等嘅。咁啊，其中麦理浩径咧，咁就系呢一个西贡兜一圈，跟住咧就横跨咗狮子山啊等等嘅山径之后，就会去到咧元朗一带嘅。咁啊，不如咧就揾阿彤彤同我哋介绍下麦理浩径啊，好唔好啊？ 嗯，好啊。咁咧，麦理浩径头先你都讲过啦，其实系香港首度最长嘅远足径啦。 嗯。 咁我觉得今次咧，因为呢条径其实讲紧系100公里到啊，我哋。可以分成十段去讲啦，咁不如今朝我哋就介绍下头两段啦，好唔好啊？ 哦，好系，因为十段真系太长啊，我一集未必讲得晒啊。 咁麦理浩径咧，可能好多人都知啦，你啱啱都讲到咧，其实佢个起点咧就喺西贡嘅北潭涌啦，咁北潭涌就都相对容易去嘅，你就可以喺例如西贡市中心搭巴士入去啊，咁。在北潭涌开始行咗之后咧，第一个最靓嘅景点就会见到万宜水库噶啦。咁万宜水库咧，你喺日间嘅时候，如果嗰一日天晴嘅话，哇，完全系觉得自己系好似身处外地咁样啦。咁之后咧就会见到浪茄湾啦。 嗯。 咁浪茄湾咧，你就可能会爬升即系少少高度之后咧。就会去到西湾山噶啦，咁西湾山完之后咧，就会见到大浪湾啦。 嗯， 咁我哋就会行到去北潭坳嗰度咯。呢度就系头一同埋第二段嘅路线啦。 嗯，咁我知道咧，其实麦理浩径第一段啊，咁我哋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啲标记柱嘅，咁啊写住麦理浩径啊 M 字头咁样啦，就唔系 N 字额啦吓 ，M 字头。咁啊见到一路去到行嘅时候咧，咁啊有啲 M 字加个数字嘅，咁啊代表你系大概。行到去哪一个位置、啊、如果你说、我突然间抽筋或者很不舒服的，你去打一些的拯救热线的时候呢，你都是话给那些人员听你在这个标距处的号码多少号呢，他们就可以很快脆找得到你的位置的了。 同埋呢，其实每一个标距处的距离都是500米啦，所以呢对于行山人士又好，练山人士来看又好，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来的。你由 M001 开始行，咁行到去麦理浩径嘅尾端咧，其实就系 M200 啦。 今次你介绍第一、第二段啦，第一段咧仲有啲得意嘅位嘅，就系你头先提过万宜水库啊。万宜水库咧，我记得喺我哋啱啱行呢一个麦理浩径头十公里嘅时候咧，啊，大家以为行山啦，但系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石屎路嚟嘅。咁啊，要差唔多过咗第一段嘅时候咧，第二段先至系山咯，系咪啊，彤彤？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第一段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warm up 嚟啦，我自己会觉得。咁咧，其实你都冇讲到咧，第一段嘅麦理浩径咧，或者成个麦理浩径喺香港，即系当然系好出名啦。其实咧，佢甚至系 National Geographic 呢个国家地理杂志咧，佢都讲过系一个登山爱好者嘅一个朝圣地方嚟嘅。 哦，系、哦，你一讲咧，我就记得翻啦。因为咧喺第一段嘅时候，我哋亦都可以有一个叫做万宜地质步道啊，喺呢个东坝附近嘅。咁啊，亦都可以去埋嗰度睇嘅時候咧，就有呢啲叫咩六角形岩柱巨牆啊，又有好多海蝕洞啊，同埋破邊洲。 破邊洲啊，係 啦， 咁 大家都可以去到嗰度咧，就好好地欣賞一下。咁呢個都非常之出名喎、啊。第一段咧都有咁多正嘅嘢睇啦。喂，如果真係去到麥理浩徑第二段啦，嗰度又有冇嘢睇嘅咧？ 嗰度咧就有嘢睇嘅。其實頭先冇講到咧，第一段咧其中一個困難點咧就係佢沿途係冇補給嘅。咁但係第二段開始咧就。会有一啲即系士多啊，你去到沙滩嘅时候有小食亭啊，就可以依包自己个肚先啦，再继续你嘅路程啦。咁、第二段咧嘅风景咧都非常之靓嘅。首先咧、你会见到由浪茄行到西湾山啦、啊，咁西湾山咧会沿住个海咧系攀过唔同嘅湾嘅，包括咧由西湾啦、咸田湾啦、之后咧就会走到去赤径。咁咧我哋嘅第二段嘅终点咧就喺、是、呢个北。 潭坳啦。 佢真係咧有好多唔同嘅古蹟嘅，咁我知道咧喺近住咸田嗰度咧都有超過200年歷史嘅一啲，譬如赤徑，哇都係好多年噶啦。咁入邊咧又有紅樹林啊，又有蟹啊，又有彈桃魚，因為我自己都行山啊，咁所以咧一行過嘅時候咧都見到幾多嘢，同埋嗰度好似有啲廢嘅村莊啊，定係都有教堂睇噶係嘛？ 嗯，係啊，同埋咧。咸田灣即係當然嗰幾個灣咧，都而家都有人喺入面住嘅，唔係非常之多啦。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去咸田灣嗰邊露營嘅。咸田灣咧其中一個小食亭啦，或者一個鋪仔入面咧，佢有曬以前喺嗰邊嘅景色啊。你頭先講過啦，唔同嘅教堂啦，以前嗰啲村民係點樣噶啦，做啲咩噶啦，咁嗰啲舊相咧，我自己都覺得係非常之值得睇嘅。 咁麥理浩徑第一、第二段呢，咁非常之多嘢玩嘅。不過呢，我自己就覺得會長咗啲啊。如果係初哥嘅話呢，可以行嘅。不過呢，就要留意住嗰個補給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諗住喂我行完之後呢，喺諗住北潭坳嗰度走嘅話呢，喂我搵咗料啊。咁從呢一個西灣亭離開嘅話呢，咁其實亦都可以乘搭呢個 NR29 號鄉村小巴，就去到呢個西貢市中心嘅。咁大家留意住嗰個班次啦，係咪？如果唔係呢，就帶定多啲啊現錢啊，咁一有啲咩事呢，就call下啲的士入去，咁啲的士大哥呢有時都肯接嘅，咁放心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去到公眾假期同埋星期日呢，咁又有呢個北潭坳乘搭96R 嘅巴士呢，都可以前往呢個港鐵嘅鑽石山站嘅。咁禮拜六日如果有時間呢，可以去行下山，不過記住安全啊第一喎，係咪？ 係啊。 好，咁我哋下次又再介紹其他嘅路線啦，唔該曬彤彤，拜拜。 唔該曬你，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該曬彤彤啊，咁啊 ，Coffee Time 短短地都同大家睇下垃圾嘅問題咧，一直喺香港咧都引起好多唔同嘅熱話嘅。之前咧原來做過一個咧灣仔區有關於咧就垃圾桶嘅調查，咁啊揭示咧就原來區內垃圾桶會好密集嘅、最誇張嘅咧就係金紫荊廣場外有兩個垃圾桶，距離只係1.5米啫。好啦，而家咧就要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啦。喂，到底垃圾桶我应该加多啲啊，定系减少啲咧？咁我哋咧就系宏观睇翻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啲嘅地方咧，甚至乎条街嗰度都唔系好觉有垃圾桶噶、原因咧系因为佢哋当地嘅居民啦，好自律嘅，有垃圾咧就自己咧就袋好佢，然后咧就好好地咧就分翻类，跟住咧喺翻相应嘅垃圾桶先至都会将佢弃掉嘅。垃圾桶嘅多与少咧，其实唔系单纯在于垃圾嘅多少。可能咧系大家即系对垃圾嗰个态度啊吓，所以咧如果有垃圾，千祈就唔好谂住佢一日抌咗佢，佢可能都系资源可以回收一下先噶。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啦，我哋先听听咧就系7:0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咁啊，特别系考生啊吓，一定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会继续陪住你去到朝头早10:00嘅时间嘅。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那么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的东西，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呢，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的。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联邦调查局官员强调，判刑的时候发出明确信息。当有人采取违反法律的暴力行为时，他们将会被追究责任。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晚上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上至到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30号星期五上午10:00 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之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十点半钟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考试之前，梗系要收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四月三十号朝早九点到十点，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开麦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返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开麦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点解每日都要不开心？ 开麦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g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今日是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着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今日考中文哦， 保持冷静，轻松心情。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啊扭啱台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首先咧有白权路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咧就问一问交通嘅同事 Irene， 嗱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咧？咁啊。要好多嘅考生都要出去考试啦，而家有冇啲交通上面特别要注意嘅地方呢？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好似你哋嘅宣传声带咁讲啦，都系要保持冷静啊， 梗系啦， 又要放松心情 啊。 其实揸车觉得都系一样 嘅啫， 系 揸车最忌乜嘢啊？心浮气躁， 系啊，就论尽噶啦，一下个心情唔系咁好啊，或者躁嘅时间，诶唔理啊踩油啦，咁就好大件事噶，唔系讲笑噶，真系人命关天。 冇错冇错冇错，讲得好啱。咁交通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呢？ 讲下，不如而家外面嘅交通情况先啦。 好啊， 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多车噶啦，咁啊龙尾就排到去呢个公主道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嘅。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果栏，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多车嘅，龙尾欣怡花园附近。咁啊，其他嘅路面嘅工程咧，睇下大家啦，或者阿小白你有冇留意咧？其实之前我哋倾偈都有讲过关于电车嘅路轨嘅行车线啦，咁基本上。就是 俾電車行 啫，咁啊不過有陣時一啲司機或者少少唔係太阻嘅偷雞咁冇人睇到又唔阻大家咁冇問題啦。但如果有工程嘅話咧，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嘅。尋日咧就有網民就放咗張相就上去 社交平台啦， 係啦咁啊俾大家睇啦。咦，有個車真係走入去呢個電車路軌，其實嗰度已經係放曬雪糕。 我都有睇到嗰張相，因為最慘就係嗰架私家車咧，佢自己本身駛入去個電車路嘅時候啦，咁啊嗰個電車路軌嗰段咧就正在係維修中。 係啊， 咁嗰段路咧其實個大家都 有見過電車路軌啦，咁嗰個電車路軌咧係真係淨係得路軌，個石屎路咧其實係叫做轉地咧就轉走咗先嘅，咁啊得兩條路軌咧，咁啊叫做好似叉咗出嚟咁樣，咁啊車點能夠行到個路軌咧？梗係行唔到啦，咁去到冇石屎嘅部分嘅時候咧，架車就卡住咗喺個路軌上面啦，咁啊前又唔得。後又唔得，咁啊真係卡住咗喺度啦！ 相信嗰個司機架車咧，應該都要揾拖車， 肯定要噶啦。 因為、 這個、 平時嗰電車行就冇問題噶，所以其實都有電車佢哋通告都有話，咁如果嗰度工程咧。條線咧就係淨係俾電車行，其實平時咧咁你偷雞可能都行到，但如果佢做緊工程，好似阿小白你咁講，掘爛曬啲路咧，你其他車真係搞唔掂，卡住咗㗎。 係本身條路行唔到嘛，私家車，因為佢真係要用 電車 淨係用翻路軌先至可以過到嗰個位啊嘛。 所以尋日嗰個就有少少奇怪，因為佢其實放曬好多雪糕桶喺度嘅，嗰、那個司機唔知係咪可能就唔小心冇睇清楚 啦。唔小心係啦，咁啊，但係其實港島咧，或者係叫做天水圍啊、元朗啊、屯門一帶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鐵路啊，輕鐵又好或者電車都好，都會行嘅。咁啊，駕駛人士咧都要特別小心嗰一啲嘅路牌，特別咧如果係譬如好似我嘅，我比較上少去呢啲地方嘅。因為他哋有他哋自己特別的路牌嘅，即係話輕鐵喺度，或者 都要好小心，因為聽啲朋友講嘅輕鐵行嗰啲路線咧，都同馬路即係一齊 係啊 並存嘅，咁所以燈又睇清楚，又睇埋啲燈啦， 冇錯啦，係啦，咁啊有陣時譬如入線咧要睇清楚啦，咁啊亦都要瞻前顧後啦，係咪？無論係港島定還是係天水圍一帶嘅話，咁啊都係要密切小心喎。我自己揸過嘅時候，有陣時望一望，哇！我寧願揸慢啲，好過你入錯線。哇！入咗個路軌啊，真係我都唔知點算啦。係啊，好啦，唔該曬 Irene 啊，咁啊提咗我哋咁多位嘅聽眾啦嚇。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歐咯喎。喂，阿歐喺唔喺度？ 喺度啊 ，Happy Friday 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同埋考生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邊嘅天氣如何咧？ 喂，出邊嘅天氣直情正啦，藍天白雲咧，亦都有出現咗。見到你嘅社交平台同埋我一陣嘅社交平台都會上咗一張咧。一嚿嚿雲嘅、 哦、棉花糖雲啊， 係啦，咁啊，咁啊啲考生就唔好一嚿雲啦。天氣可以考啊，天氣可以咧咁好好到咧，有呢個一片片嘅雲彩，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考試，喂考到一嚿雲咁樣，乜都唔識，咁就麻煩啦。咁啊，今日咧認真聽清。 是 啊、究竟乜嘢系答案所在咧？ 系啦、 啊，应该系今日嘅重中之重啊，系咪？ 梗系啦，呢、這个真 系。因为系考中文嘅聆听啊，嗬，系咪？ 冇错，今日考中文嘅聆听啊，吓，咁啊，我哋啱噶啦，听住我哋嘅节目，令到只耳仔啊做一做早操先。 系啦，咁啊，喐下只耳仔，听下啲听力，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听得到啊，份卷啊会考得好啦。好啦，咁啊，讲多两句天气先。天空就蓝天白云啦，望向香港岛嗰边咧，依然系能见度相当高嘅。咁啊，温度亦都系适中嘅，即系冇话特别热，亦都冇话喂冻冰冰、啊。已经朝头早未入到市场，要着翻件外套，咁啊冇呢个情况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舒舒服服去应考啦。咁考埋今日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咁啊我就唔知礼拜六使唔使考。如果唔使考咧，俾自己。放松啲，做啲自己中意嘅嘢，咁啊，下个礼拜一二咧又再作战啦。咁多位考生朋友吓、 啊，大家咧都要加油努力啊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大意，咁啊犯一啲咧就好低级嘅错误啊，都要再提一提各位嘅考生咧，咁啊去到市场就唔好挂住打卡啦，系咪？呢啲嘢咧即系唔好再犯啊，咁啊做咩要攞自己 嗰啲准考证上网嗰啲？ 系啊系啊，千祈唔好去到影呢啲相啦吓。 咁啊，大家系啦、啊，考试个个都考噶啦，你啲打卡啊，影 相 咪大把大把计仔，大把方法啦，系咪先？ 学下崔杰同话斋，考完试先至影啦，系咪？ 系讲得冇错啊吓，咁啊，所以咧详细天气交埋俾小白讲啦，唔该。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天晴，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0度啦，吹微风。展望啊，咁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星期日晚上至到下周初咧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咁啊，空气方面都真系相当之唔错，咁啊，可以大家咧吸一大啖嘅空气啦。 啦，考埋今日呢一个咧就中文嘅听力测试先，咁啊可以休息两日，星期六、星期日啊吓，因为星期一咧要面对住个科咧就系数学嚟嘅，咁希望大家你又到时又要保持住清醒嘅头脑，条数啊先至计得啱噶，系咪？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5，咁啊而家都要上一上堂啦，上乜嘢咧？上我哋嘅神光大学。 神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又同大家讲下一啲环保嘅绿色议题啦。今朝早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阿顺，早晨阿顺。 早晨啊！ 细细个开始咧，我都几中意嗰一种咧，譬如买完樽牛奶就可以攞个樽去咧按翻1蚊嘅呢一个传统噶。大个咗之后咧，先至知道原来咁样系环保嘅一个小贡献嚟嘅。 系啊，咁其实咧就系、是、要如果系想提升回收率同埋确保系一定嘅数量嘅话咧，咁呢啲咁样嘅小措施咧就系、是、非常之重要嘅。咁但系你啱啱所讲啦，真系就系、是，咦，系咪就系退翻个胶樽有1蚊咁多咧？咁好可惜咧。这个就是今次政府提出的这个建议呢，就只得1/10而已，就是每回收一个胶樽就得1毫子那么少而已。我们其他一样呢，就是希望它可以改善的地方啦，就是那个金额的问题啦。因为其实呢就成件事都是想最后都是想推高这个的回收率的。但是如果就只是得1毫子的话呢，那个推动力呢就睇嚟就係非常之細啊，咁就不足以成為一個誘因，可以吸引大家又要清洗啊、儲存啊，跟住又回收膠樽嘅。咁有啲人咧就會話：，咁啊，而家經濟低迷底下，咁其實回贈1毫子，其實都即 係 都吸引到，係啦，好過冇啊。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咧又可以諗翻呢個膠袋徵費喎。咁膠袋徵費咧，咁其實都已經推咗好多年啦。咁膠袋徵費咧，就直情你係要付出5毫子。去買個膠袋添，咁但係咧就睇翻近幾年嘅膠袋嘅棄置量啦，咁其實都已經係幾乎係持續年年攀升啊，咁啊真係都好似冇乜用咯喎，咁所以就係、當大家為咗要有個膠袋俾五毫子都唔介意嘅時候，咁其實俾翻一回贈1毫子又係咪真係足以令大家少用甚至是回收呢？咁呢个呢就係、是、非常之诚意嘅。咁同埋第二样嘢啦，就係、是、都係经济低迷之下呢，其实公帑就更加应该善用啦。咁如果都明知呢个政策呢其实都成效不彰㗎啦，咁就变咗其实全部嘢都係啲行政成本啊、设置回收机啊等等都係钱嚟㗎嘛。咁其实呢就更加应该甚至就一推呢就应该要推出一个有效的政策，而不是推了就算，推了先算这样咯。 咁我哋其实都有冇啲建议美化一下，或者修饰少少呢一个一毫子回收嘅计划咧？ 都有噶。咁其实因为而家咧就净系处于咨询期嘅啫，咁所以当大家咧如果觉得一毫子唔够嘅时候，咁就可以正值呢个咨询期咧，咁就提出你嘅意见，咁就令到咧佢系可以集合到民意，咁究竟几多先够咧？咁同埋另一樣嘢咧，都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咁就係我哋其實呢個嘅膠樽生產者責任制，好多人都會叫佢做一個膠樽按樽制嘅制度啦。咁但係咧，按樽制就係一個國際行之有效嘅一個制度嚟嘅。即係消費者買嘅時候咧，咁你俾嘅錢就已經包含咗膠樽嘅按金㗎啦。咁喺大部分嘅國家咧，都做過個簡單嘅統計啦。咁又發覺嗰個按金嘅水平咧，就大概係可以。落翻港幣1蚊嘅，咁而且咧喺好多已經推行呢個按樽制嘅國家咧，包括係德國啊、丹麥啊、澳洲等等，咁如果有港幣1蚊嘅話咧，個回收率咧就起碼可以達到70%咁多嘅。咁呢、這個但係咧，我哋而家推嗰個咧就唔係叫做按樽制，叫做回贈制。聽落咧其實係似嘅，咁都係你俾翻個樽嘅時候咧，就有翻錢可以袋落袋。咁、但係其實背後嘅意義咧就係大大唔同啊！因为咧按樽制就系头先咁讲啦，你俾嘅时候咧，其实已经预付咗嗰个按金嘅，咁你消费者退翻嗰个胶樽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系、是、可就其实系一个诱因，就系、是、你摆住喺我度先 嘅啫，嗰啲钱。咁、如果你嚟履行翻你回收嘅责任嘅话咧，咁就可以攞翻你本应系属于你嘅钱咁样啦。咁、如果你唔攞去回收嘅话咧，其实嗰啲钱咧就已经系会攞去即系处理埋嗰啲垃圾啊、回收啊等等嘅费用咁样。咁、但系如果系回赠制咧，咁就好似单单系一个额外嘅奖赏，咁、就即系纯粹，哎，你做得好啦，我奖励你，而唔系有一个好似责任咁样嘅制度喺背后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会觉得其实按章制咧，先至系一个行之有效啦，因为有国际嘅惯例，咁同埋系一个比较符合污者自付嘅原则嘅一个制度咯。咁所以其实喺今次嗰、那个建议里面咧，我哋其实系建议系会用翻按章制，咁就系大家听惯听实，同埋已经有以往嘅案例系行之有效噶啦，而唔系一个好似。唔知边度嚟又冇数据嘅回赠制咁样咯。 嗱，我听落去啦，唔知系咪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回收嘅习惯啦，亦都会将垃圾分类啦。咁、所以可能咧，对于我嚟讲咧，呢两个计划咧嘅分别同埋感觉唔大嘅。如果喺教育嘅层面嚟讲咧，甚至乎我觉得咧呢一个类似奖赏嘅计划咧，可能系比较容易吸收添嘅，因为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啦，奖励得咁少，好似冇乜动力。但系另一边相即调翻转谂咧，我又觉得好似系，呢、这个应该系你自己应有嘅责任，唔应该系因为咧你摆低咗钱，所以咧你先有责任去攞翻嗰个钱，你应该有责任去自主地回收咯。咁啊，不过咧，我就觉得如果你讲实质成效嚟讲咧，咁梗系多回报嘅，一定会吸引啲啦。咁所以都希望即系喺将来里面睇下边一个计划比较适合啦，推最适合同埋最有成效嗰个咧就最好啦。 系啊，冇错。如果系多啲人好似你咁谂就好啦。咁但系就系因为咁多年嚟咧，香港嘅回收率其实都低得惊人啦。咁譬如胶樽咧，虽然系几乎系最多嘅改样塑胶嘅废物，咁、但系回收率咧，去到2019年最新嘅数字咧，就净系得0.5%。意思就系香港人掉咗200个胶樽咧，就净系得一个回收得到啫。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如果系要一个大型嘅转变啦，咁都应该系有啲实际嘅政策推出先至可以真系推高到回收率。咁、我就希望其实都系一推咧，就系要推啲有效嘅，就唔系推一啲好似即系净系不着边际同埋虚有其表嘅。咁啊变咗，其实如果真系想会推高回收率，就应该系其中一个就系个诱因啦。咁都要系个有效嘅诱因咯。 系啦，我都期望可以多啲人积极咁样参与回收计划啦。 好啊，唔该晒。 好啦，唔该阿晨，拜拜。 好啊，唔该晒，拜拜。谁人路是挑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吧？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保持一个愉快嘅心情啊，即系分数都高啲啊！ 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考完试咧就食大餐，但系大餐咧就唔好做另一个大，咩大咧？大晒鬼咯，大啊！今日继续咧讲下啲咧关于啊识食嘅文化啦。除咗识食为香港啦，其实喺内地啊，琴日咧人大常委会咧就通过咗呢个反食物品。反食品浪费法啊，意思系乜嘢呢？就系、是、叫大家咧珍惜食物啦。 系啊， 琴日咧就颁令啦。咁如果咧一啲消费者啊点餐浪费咧，咁啊啲店主或者啲老板咧可以收集厨余做呢个垃圾处理费，仲可以即系叫做攞多少少钱啦、啊、咁、哦、样。即系譬如你叫一碟饭，你滗咗两啖就唔食啦， 唔食啦，跟住就按重量收费。 系啊， 即系磅一磅咁样。 系啦、啊，个餐厅老板就会觉得哇，咁你制造咁多厨余嘅， 然后一收翻张单嘅时候、啊、埋单啦，咁样下低就括可能多咗一项，咁、就系呢个厨余回收费，跟住就话翻俾你听，你头先嗰个有几多 kg。 其实我同你咧，依家去。餐厅食饭咧，可能都会叫小饭啦，或者食唔晒咧，都唔会叫佢俾咁多啦。旧时僆仔当打嘅时候，或者学生哥年代咧、 啊， 反而会叫佢多饭， 系啊， 多饭多汁咁样。依家人大咗啦，啊， 小饭啦、 啊， 唔该， 系啦，小饭啊，几多小饭、啊？我系讲几多小饭啊，老板、啊， 因为有阵时咧， 老板系啊， 有阵时冇嗌小饭咧， 系系， 真系好多啊， 系啊，同埋自己都觉得心里不好受啊， 系啊， 因为你真系会食剩好。好多噶、 啊， 有阵时去一啲陌生啲咧，即系少去啲嘅茶餐厅咧，哇！突然间佢俾咁多饭， 系啊， 当然有， 真系食唔晒。 有一啲咧就俾好少嘅，咁啊，视乎店主嘅情况啦。讲多少少呢一个条例啦，反食品浪费法咧，就系、是、上年啊，即系习近平主席咧就八月提出嘅全民识食。咁啊，各地咧都有即係叫做支持啦。不过有啲支持咧就正常嘅，有啲支持咧就反常嘅。正常嗰啲係咩呢？有一个叫做 N 减一嘅点餐模式喎、 哦。哦，係啊，即係人数再减一个，即係八个人嘅你嗌七个人送。 好嘢喎，小巴你知、啊、我都係第一次听嘅、 啊、 其实。 听过，同埋佢仲有光盘行动㗎嘛。 係啊，係仲有个光盘行动。光盘行动呢就係奖励嘅。即係总之你清晒成个碟係光盘行动。 係啊， 即係你叫几多食几多。 其实清晒又应该俾返啲奖嘅。 係。 即係例如清晒嘅话就可能 奖粒糖又好，奖碗糖水又好点好。 你俾咗獎糖水幾好喎， 但你獎咗碗糖水俾佢啦，佢食唔到碗糖水，多咗啦，咁又多咗。不過作為家長就用獎勵係啱嘅。頭先阿小白都講，可能你去教導自己小朋友嘅時候都會話小朋友食曬咧就有獎。我細個都係 食得曬免加一咁樣。哇！你諗下香港， 唔知點解啲細路仔咧往往都係唔係好食嘢 嚇？ 係啊，好我媽咪咧成日同我講話。喂，你食饭好似誓愿咁样，我唔知咩系誓愿，但系佢成日都会讲，你食饭好似誓愿咁样啊， 坐好耐，我仔仔都系， 系我想同佢讲 咧，又哎又成， 妈咪啊，其实我哋依家食早餐咧，用五分钟食嘅啫， 系、 比以前快咗好多， 好快食完啦。 今日系4月30日，星期五，农历3月19，适宜。祭祀、开光、开市、安床、动土、修造、拆卸、裁衣。 寻日乜嘢都唔得，今日样样都可以。 所以唔使谂咁多，最紧要每日开开心心过。今日忌入宅伐木， 忌乜嘢都冇所谓啦，最紧要自己点睇。 一定要记住啊！今日都系国际爵士音乐日。 我会了解多啲呢类型嘅音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一名住在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近期无外游纪录的39岁菲佣确诊，他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亦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形势严峻，要求整座大约400个单位的居民接受21日检疫。大批居民昨晚陆续带同行李落楼，坐政府安排的旅游巴撤离前往检疫。当局同时将确诊外佣逗留过的5个地方，包括东涌富东广场、文东路公园、影湾坊 Fusion、东汇城和青衣圣多麦中途堂列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去过这些地方的人接受强制检测。本港昨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13宗个案的患者来自尼泊尔。政府深夜宣布进一步收紧地区航班熔断机制，星期六凌晨起禁止所有从尼泊尔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当局收紧熔断机制的准则，除了考虑 N501Y 变种病毒株之外，其他有機會為香港公共衛生帶來相若風險的相關病毒變種亦會包括在考慮之列。機制增設一項並行準則，如果7日內有10名或以上乘客經任何檢測確診並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株或者相關病毒變種，亦會觸發熔斷機制。為了更審慎處理復飛安排，政府會每2星期作風險評估。12港人案已經回港的9名涉案者被加控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今天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國家安全處人員經深入調查和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加控9名涉案者有關罪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狱中透过视像出庭，是他早前结束绝食后首度公开露面。纳瓦尔尼今次出庭是要就他早前被裁定诽谤二战老兵罪成的定罪上诉。剃短头发的纳瓦尔尼透露自己的体重已经跌至72公斤，是他学生时期的重量，形容自己瘦到好像骷髅骨。一度絕食超過3星期的納瓦爾尼又說自己前一天只是吃了4匙羹稀飯。納瓦爾尼又叫到庭旁聽的妻子尤利亞站起身讓他望一眼，表示想念對方。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炎热，星期日晚上至到下星期初有几阵雨，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外面的交通情况。先报告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是告示打道东行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点。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新田围村的。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提醒大家，湾仔轩尼斯道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雁顿街交界的慢线只给电车行。九龙的路面方面，现时就清水湾道下行去彩虹交汇处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比较多车的。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都多车，慢车的龙尾去到骏景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段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阿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呢一首新歌都系好啱听噶 ，Rehab 再加埋 Jolin 啊。 Can I go back to the days that I had you? Back to one more night like we used to. I miss every minute we've been through. From the hardest part to the best you make the stars align. Words cannot describe. Don't need no more goodbyes. You leave me hypnotized. Make the stars align. I need you here. 上星期佔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這個禮拜再下一城微升一級去到亞軍寶座，好有機會呢坐亞望冠、啊、蔡依林 Jolin 再加上 Rehab Stars Alig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远浩。 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 考中文、哦、 保持冷静，轻松心情。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在今个星期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入面，喂，有一个名字又再出返出嚟喇喎。 边个？ 崔浩然啊。 喔、哦 啊。可能大家都记得呢，其实喺2018年嘅时间，咁佢喺雅加达嘅亚运嗰度呢就勇夺呢一个嘅团体同埋个人啊两面嘅银牌之后呢，咁嗰陣时就话到啊可能都需要休息一下啦。 浩然唔系做 KOL 咁样，我喺啲公开活动见过佢喎。 咁但係佢本身系一个剑击嘅人士嚟㗎嘛、哦、剑击好手嚟 㗎。 咁有花美男之称。係啦，咁花剑㗎嘛。咁而家呢就好啦。佢再次咧就回歸翻港隊啦、嗯，啊休息完之後咧翻嚟啦，咁佢咧就唔係放眼喺呢個東京奧運，佢放眼係咩呢？三年之後嘅巴黎奧運， 巴黎奧運 係啦，咁啊當然啦，又希望咧香港繼續有好嘅 好啊劍手， 劍手冇錯啦，幫我哋咧就攞翻一啲好成績翻嚟。好啦，另外一位嘅運動員咧，咁啊就係、是、佢個就係本身係踢足球嘅，啊而家都係，不過咧佢就由港超咧之前嘅時間，上年都已經咧轉戰咗咧就係、是、中超啦。咁呢位咧就係、是、叫戴偉俊。咁佢本身呢就喺香港踢完之后呢，咁去到中超啦，加盟咗呢就是、深圳队。喂，第一季呢表现得相当之好喎、啊、咁更加俾内地传媒评为咩呀，郑智接班人。 系啦，咁啊，21岁中场嘅球员啦，咁啊，算系相当之好啊。咁啊，嚟紧都希望咧，睇下会唔会有更加好嘅发展、甚至乎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加盟呢一个嘅中国国家队咁样嘅。咁如果有好消息嘅，咁我觉得当然系一件好事啦，系咪？如果你话足球嘅话咧，咁我都可以望一望埋咧，就系日职啊嗰个积分排行榜。喂，专业前锋今年啊，真系好嘢，睇咗13场波， 对手啊，琴日撞 又赢之余咧，你睇到其实佢今年到而家嚟讲睇咗13场，佢都未输过。 系啊，琴日4-0作客赢名古屋八琼。 系啊，赢名古屋琼园。 系名古屋琼 园。系啦，咁啊，所以 我哋读惯咗。 系啊，我都成日会读翻名古屋八琼啊。咁啊，名古屋琼园啦，咁啊，其实而家就守喺第二位嘅。咁啊，同呢一个嘅川崎前锋咧，就争咗6分嘅。咁啊，今年咧就如无意外嘅话啦，咁啊，前锋当然咧就有机会啦，系咪先？同埋佢踢法咧都几得意嘅。川崎前锋嘅踢法咧，佢系不断，佢同佢名一样，前锋啊嘛。咁啊，多咗，唔知系咪多咗前锋，定系大家个进攻意识比较强咧？咁所以咧，佢哋嗰个叫做攻击嘅能力咧，系真系好好，但系防守嘅能力咧，又唔系话特别强嘅，因为佢哋有个理念啊，你入我一球，我入翻你3球， 系啊。川崎前锋咧，今年咧真系好似小白话斋咧，好强劲嘅锋线。其实咧，琴日就真系上演咗最锋利嘅刀对，最强嘅盾啊！因为名古屋八琼嘅龙门咧，我印象之中系上年咧成个 J League 入边失球最少嘅门将，因为外籍嘅门将，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咁啊，但系琴日咧面对川崎前锋嘅攻势咧。都要啊，輸4球，你又知道，都見到川崎前鋒嘅功力啊，可見一斑咧。 嗰支矛真係好厲 害。係啊，所以佢嘅功力咧，唔止冠住日本，應該都冠住亞洲噶啦。冇乜邊一隊球隊可以同佢對冚得到，除咗南韓啦，南韓有幾隊又係功力好強嘅球隊啦。咁可以睇睇啦，喺足球方面。咁小白头先都讲到啦，话喂睇波睇波，咁不如返返嚟香港睇本地波。今晚有场焦点赛事喺旺角场上演啦，8点东方龙狮对冠中南区。咁点解要睇呢一场呢？因为呢杰志呢依家就28分榜首。第二位呢就是东方龙狮啦。如果东方龙狮攞到分嘅话呢，攞到分嘅话呢会好贴近啊杰志嘅地位啦，咁样咁排第3就系天水围飞马，第4就系李文，第5咧就标准流浪。点解话喂今年要睇本地波咧？因为其实咧唔经唔觉咧，本地波咧今年嘅入场人数咧多翻好多，可能系因为疫情嘅缘故， 系 大家冇得外出咁样。嗱，譬如杰志咁样啦，佢每一场咧平均系主场啦。咁大概咧就1757人去入場啊，支持佢哋嘅隊伍。咁東方龍獅就1300人入場啦，咁天水圍飛馬咧就平均咧1200人入場啦，咁樣其實都幾高嘅。 係啊，唔錯喎、 至少比過往嘅人數咧多出好多好多嘅，特別即係進步最神速嘅咧，就係變化最多咧，同早一兩年去計咧，增加咗135% 咧，就係天水圍飛馬嘅球迷啊嚇。咁希望大家都支持多啲本地波啦，或者多啲支持本地嘅球员啦。头先咧，你咪话有球员咧就翻去大陆揾食嘅，咁啊，但系有好多日本球员嚟香港揾食，即系打开嗰个排阵表咧，见到冠中南区咧有两位日本人嘅名字，包括咧就系川濑浩太咧同埋佐佐木舟啦咁样，咁啊都好多日本人咧，即系可以嚟香港交流下啦，有啲香港嘅球员啊去日本交流啦，咁成件事都几型嘅，咁啊希望推动下本地足运啦， 多啲支持本地嘅足球啦。我都有听过杰志嘅运动员讲咧，佢哋话其实其中有一队佢哋都好想咧，就系快啲翻嚟港超嗰度，即系令到嗰个入场人数会更加多，即系南华啦， 系啊， 因为始终都系老牌球队啊吓， 有啲南华等啦出现咗啦，咁啊专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啊吓，咁啊有啲球队咧积弱多年啊，但系咧都偶尔会有好成绩嘅，或者有啲球星加盟咧就帮到手。讲紧咧就系 CP3 啦，基斯保罗啊，今季咧加盟咗太阳队咧，带领球队啊重返季后赛啊吓，咁啊凭住佢嘅努力啦，帮助球队咧打入季后赛。咁啊 NBA 方面咧，季后赛咧有一啲球队已经笃定出线噶啦，包括咧犹他爵士队啦，常规赛暂时 打出咧45胜17负嘅佳绩啊。第二咧就系网队啦，42胜20负嘅好成绩。接住咧西岸方面第二位属于佢哋啊，凤凰城太阳真系咧有11年冇打过季后赛啦。 哇，好嘢！ 太阳已经44胜18负啊。至于费城76人咧，就东岸第二位啦，顺位第二位啦，41胜21负。咁你话喂嚟紧啊，礼拜六想睇 NBA 啊，绝对冇问题啦，因为咧免费电视台咧8点钟啊，即系听日早上8点钟咧，为你送上咧就系网队啊对呢个拓荒者嘅，成礼拜六咧有得睇免费 NBA 咧， 我都系啊， 系好开心啊， 开住都开心啊， 系咪？你都觉得有啲气氛，同埋咧你啲小朋友可能见到啲篮球员跳下跳下咧，佢又会喺屋企跳下跳下。 你知唔知唔好话睇到佢哋跳下跳下，佢又跟住跳，佢直头喺度问我，哇爸爸，我平时打篮球都谂唔到，原来篮球可以咁样打嘅， 系啊，原来 点解佢哋只手可以掂到个框嘅？跟住佢就转个头就问我：爸爸你都唔得啊？ 系啊， 梗唔得啦，系咪？ 喺你个篮球场，即系有啲小朋友有啲 mini 篮球场噶嘛？嗱，我又做到咯，你暂时做唔到唔紧要啊，第时就做到啦。 俾心机啊！ 系啦，或者开套经典嘅动漫《男儿当入樽》俾你睇下，究竟啊篮球系点样打嘅？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日本中央政府、东京都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就开会讨论奥运近期的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措施。不过多个的城镇都是因为担心防疫成本高昂，决定取消了在东京奥运举行之前接待各国的团队。就好像位于西部岛根县的奥出云丁，之前花费超过接合3800万多港元想着改善当地的体育设施，希望在东京奥运之前接待印度曲棍球代表队就去到他们那里就训练，并且就可以跟当地的居民交流。不过在疫情底下，市政府最终都是决定取消这个计划的。不过就不是所有地方都放弃这个接待计划的，东京举办奥运的地方也是日本的首都，他们就说到接下来会加紧防疫工作去到迎接奥运。在下一个月开始就会设置大型的疫苗接种中心，预计每一日就会为10000人接种疫苗。看回日本经济新闻就说到了，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和东京都政府就讨论过奥运期间的防疫措施，预计会有新增的防疫禁令，包括要求入境日本的海外媒体记者和奥运代表团的成员在奥运会举行期间不可以就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只是能够用东京奥组委准备的专用汽车。刚刚他们更加开会又有新的提议了，多了声音就说到，不如除了拒绝邀请海外观众之外，甚至乎取消本地入场观众的名额。如果是真的话，今届的奥运会将会是在完全没有观众的情况底下举行，到底会不会成真呢？我哋梗系密切留意住啦。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系港超杰志球员唐建文。海外比赛最艰难嘅地方系食物啦，同埋休息啦。咁我试过一次去过孟加拉，咁去到嗰度嗰架旅游巴咧，啲玻璃全部烂晒，啲吊灯啦，去到间酒店啊黑掹掹啦，跟住啲嘢食咧都系黑掹掹嘅。咁嗰阵时咧就系最困难嘅。不过之前教练一早同我哋讲定准备，可能你食物咧未必咁好啊，咁你自己带定啲食物去啦，咁样带饭就一定有。咁嗰度佢又同我哋讲有饭嘅，不过餸咧你就自己准备啦。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食物那方面可能要准备未必啱食。 东京奥运知多啲。 作客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最艰难的事是要克服的？ 如果有自己的球队支持者呢会好好多，如果真係一个都冇呢其实会几困难。之前我哋试过香港队做下北韩比赛，咁我哋有我自己觉得都几多嘅香港队球迷去到支持我哋，咁去到嗰陣时真係一啲都唔孤单啦，真係有香港嘅球迷支持啦。咁除咗佢哋，咁佢哋都话好多香港嘅球迷喺现场度支持，都睇唔到嘅嗰场波，但佢哋都会留意个比数啊咁样，咁所有嘢都会令到个比赛唔系自己一个咁样。如果冇人去就会困难啲，因为你始终都作客，人哋成个球场都系支持佢哋嘅球迷，咁你就会踢落会 艱苦啲啦，因為可能會有啲位，哎，可能容易啲放棄喎咁樣。但係如果有自己球迷支持咧，就一啲都唔會容易放棄。 嗯，嗱，嚟緊好多香港球員，好多香港運動員都去東京爭奧運啦。有啲咩祝福嘅説話、勉勵嘅説話俾佢？ 唔好留下遺憾啦，咁盡全力去表現自己啦。當去比賽嗰時候就諗下。如果將來自己在個比賽裏留有遺憾是非常之不開心的，那就不要留下遺憾了。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神光第一線，星級嘉賓幫你打氣。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馮雲謙。咁喺度咧，我想叫所有嘅考 DSE 嘅同學仔繼續去加油啊！咁我覺得無論結果係點，其實最緊要係有付出努力咁就得噶啦。咁喺度咧，我都想為大家打下氣啦。咁喺度咧，我就揀咗自己一隻歌去送俾大家嘅。咁呢一隻係一隻勵志歌，叫做《A New Day》。咁呢一隻歌咧就係講信念。咁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去加油，唔好放棄，繼續 believe。 Gotta be patient. Don't be afraid. It's a new day. You gotta imagine calling. 你會悔盡，難留到朝頭再發。天即使黑，但亦未晚。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總有轉機，相信世間有不變的魔法。分解後總可轉化為進化一刻，在這軌跡裡一再公轉，從錯開的驚嘆。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5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咁多位 DSE 嘅考生 啊， 早晨，咁多位考生啊， 今日考中文啊，大家 聆听 聆听嘅事啊，大家真系要学识聆听啦，真系要。喂，正话咧就白元浩咧喺佢嗰个奥运知多啲嗰度咧就讲过，而家咧就提议啫，日本嗰方面啊， 日本嗰方面 练啊日。本的觀眾最好都不要入場看奧運啊， 是 提議啫，不過不知道會不會成事啊， 是啦， 好啦，咁我心即係喺度諗啦，如果真係唔俾入嘅話，咁作為運動員，仲應唔應該比賽呢？ 我應該，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個人意見。咁如果我係運動員嘅話咧，我諗我去比賽唔係因為想表演俾觀眾睇嘅，咁真係想去同其他地方嘅運動員一齊交勁下，即係互相交流啊，切磋下，睇下自己即係訓練嘅成果去到邊一度。即係有冇現場觀眾？當然有咧，個氣氛一定會好好多啦。尤其是聽到即係譬如支持自己嘅朋友喺度嗌自己，咁可能真係會有啲激勵嘅作用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完全系因为冇咗观众，我就冇咗去比赛嗰个动力咯。 问题就喺呢度咧，即系如果你好似一个歌手去唱歌嘅时候咧，你喺现场唱喺红馆有10,000+观众，甚至乎你去啲再大啲嘅场10,000+观众咁样，我都试过。你个气氛令到你嘅演出系真系唔同咗嘅， 系 会好好多噶。而家我哋坐喺度，即系你眼望我眼，我哋三个人咁样都系咁样做节目，同我哋真系喺现场做 show。已經是兩個感覺啦，咁比賽嘅運動員一樣嘅啫喎， 係兩個感覺，但唔代表要唔做咯，係啦，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得啦。 咁如果一個人，我喺有觀眾，我一定要去現場先至有觀眾啦。咁如果而家冇觀眾嘅話，我點解要去日本作賽呢？我喺自己地方嗰度，不如你直接轉播我，同步大家一齊喺嗰個時間一齊遊咪得咯，譬如游水，譬如跑步，我唔需要日本嘅，不如大家動定部機 zoom。competition 啊，即系用个 zoom 嘅方法，大家动定部机，3-2-1跑，咁咪得咯，咁咪大家唔使惊咯。 但系有啲运动项目咧，又唔得，足球咁样，奥运都有足球、篮球咁样嗰啲， 冇办法啦，打机啦。 啊，你呢个又解决到， 用打机嘅方法，大家去做搵翻个球员，自己嗰个样咪踢一场就算咯。 嗱，而家最成功嘅运动项目系咩咧？电竞 系啊，咁样咪得咯。咁因为如果你又已经唔俾运动员去街玩，咁去到嘅时候斋系比赛，比赛仲要冇观众，又好似有啲危机咁，咁点解仲要喺咁即系咁多不明朗因素底下 仲要去比賽啊？咁嗰個比賽仲係咪一個比賽咧？定還是係一個去受驚啊？即係可能咧入落機場嘅時候咧，係俾啲驚風散佢哋食嘅啫。即係食得保英丹先啦，大家咁多唔該咁多位咁樣。 嗱，如果佢哋唔去比賽嘅話咧，佢哋就又要再等多三年嘅咯，就要等。巴黎嗰個嘅咯，咁有好多運動員咧，佢哋一生人咧，可能有好多嘅獎牌贏過嘅，例如費達拿咁樣， 就 係 爭嗰一個， 就係爭一個。咁對於呢啲運動員嚟講咧，佢哋真係用盡乜嘢辦法都好，佢譬如上年佢冇玩好多世界賽咧，佢都係為咗等個奧運啊嘛，即係令到自己唔好因為其他比賽受傷嘛。所以佢哋嗰個咧就好似 collection 咁樣，佢要集齊埋呢個喺佢人生入邊咧，係對自己一個交代。 亞馬遜有冇得賣啊？即係個獎牌， 有得買幫我揀， 買不過落嚟擺一擺都唔得啊！咁咧而家咧，即係我聽到呢單新聞之後，喂，最初咧就最初啊，最初淨係話。不如唔好全聖火啊，即係大板斧咁樣。 今日傳到，聽日傳到呢一個沖繩啊， 沖繩啦。咁最初就話我哋唔好跑啦。好啦 ，cut 完呢個之後咧，跟住就話不如外國嘅朋友唔好嚟睇啦。cut 多樣啦。咁跟住而家再聽就話，不如 cut 埋日本嘅朋友都唔好入場睇啦。咁既然 cut 到咁樣嘅時候，咁成件事係咪仲係原本大家諗嘅嗰件事咧？ 除咗 cut 之外，仲有啲加嘅。 加咗咩？ 加咩咧？就係例如 戴口罩， 戴口罩頒獎。大家上台贏咗金文銅嘅時候，唔該戴翻個口罩先到上台。 不過而家未聽到啊，就係話究竟即係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嘅運動員，究竟佢哋想唔想去？ 呢個就係正正想問下嘅啦，因為我唔係運動員啦，但係我想我係咩運動員啊？ 唔係咯，舞蹈員。 係啦，嗱，如果攞翻自己喜愛嘅一樣嘢，即係譬如你曾經參加過比賽啦，即係唱歌又好，或者跳舞又好。即係有一樣嘢你係好投入嘅，其實嗰比賽嘅意義，我又真係覺得同即係外在頭先所講嘅一啲嘢咧，唔係咁關係嘅，係啦，真係純粹好想去覺得有一個舞台俾自己去練咗咁耐嘅嘢發揮出嚟。咁到底有冇人睇呢？其實又真係唔係最重要嘅，但係我覺得你哋頭先講到，喂食驚風散，即係落到機有好多措施，呢一個反而先係個重點咯。即係你為咗要完成自己嘅嗰個夢想又好啦，因為我咁耐都未試過去呢個舞台，或者呢一屆咧有可能係自己最後一屆啦，之後唔知等唔等到三年再參加啦。咁但係就要衡量翻嗰、那個。嗰、那個 risk 係啲咩啦？個風險可能就係染疫嘅風險。係 啊，你睇澳洲嗰啲運動員，佢哋都即係安排啦，佢哋都盡快接種呢個疫苗，先至俾佢哋去東京奧運啦。 佢冇得盡快喎，佢好似要計翻時間喎。即係差唔多飛嘅時候，前幾多你先至好打嗰啲針。 所以咧，其實對運動員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即係佢去到嘅時候咧，好多地方佢又唔去得啦。頭先鍾哥都講過，佢又唔可以坐交通工具。係 啊， 佢一定係只係可以喺個奧運選手村入邊活動。 咁好咯，專心比賽，去淨係得一個目的就係、是、比賽，比賽完走咁樣係啦。因為以前可能你會即係比賽，譬如有時 心散係嘛， 同埋你有時睇新聞咧，見到嗰啲足球賽咧，跟住未比賽之前咧，咪俾人影到唔知。 落花 系啊，饮嘢啊咁样嘅，而家冇呢啲，唔需要系啦，直情去比赛啫。 不过呢个咧，我有啲即系好奇可能我谂多咗啊。究竟运动员想去比赛啊，定还是想去蒲嘅咧？即系可能蒲嗰个感觉咧，仲开心啲。嗱， 两样 都系一个顶级运动员，即系我都系攞到入场圈。 咁都好頂級㗎啦，攞到入場券，好勁㗎啦！ 我哋賽跑跑八條線，我係跑第八。 即係明知自己跑第八啦嘛。 明知跑第八，但我攞到入場券啦。我明知我跑唔贏第一㗎啦。 係。 咁但係我嘅心態係咩咧？我真係去比賽啊？定還是我真係不如夜晚去玩啊？ 咁真係去比賽嘅應該嗱，即係如果作為一個運動員咧，正所謂嗰啲體育精神咧，一定唔會判咗自己輸先嘅，即係冇理由長他人之氣㗎嘛。咁同埋去到一個比賽場上咧，我覺得你冇得咁樣睇衰自己嘅，雖然過往可能即係有啲 track record， 你可以睇翻人哋真係好勁嘅咁樣，但係你唔知道臨場係會發生啲咩事㗎嘛？即係正如考試一樣啫嘛，即係你唔會覺得人哋一定即係我去就係陪跑㗎啦。咁人哋可以臨場失準㗎嘛？即係如果你能夠好好把握個機會，你都可以真係跑前啲㗎喎。 同埋好多阿 Q 喺度嘅，嗰啲阿 Q 就係話：喂，咁靜嘅奧運會。 冇乜人參加過嘅喎，我去嗰度 橫掂 啦，橫掂都係啦， 不 如試下啦。但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咧，今年嗰個奧運咧，如果真係連埋日本人都冇辦法入場睇嘅話，嗰、個成績係中國覺得啱啊，即係佢哋激勵唔到佢嗰個力量出嚟咧，個成績一定係好難破到啲咩奧運紀錄啊，又破唔到啲世界紀錄啊。 喂，正面啲先，即係我會咁樣覺得嘅，即係佢咧就並唔係話為咗執死雞，即係話有啲人唔去喎，我攞獎嘅機會大啲喎，咁樣我唔係咁覺得。即係反而我覺得，如果喺今場比賽，即係呢一個，即係你未必有第二次係咁樣嘅環境㗎啦。 最好唔好添啦。 係啦，即係你都係能夠喺呢個比賽裡面攞到一啲經驗又好啦、或者你真係攞到獎牌翻嚟咧，嗰一件事係真係好即係記一世嘅喎。 係啊， 係好歷史性嘅喎呢件事係。 如果唔好話唔係如果啊，係真係一定會搞，即係話如果搞嚇，即係如果搞即係而家唔搞，唔係搞嘅。 搞嘅系 搞呢、這个今届嘅奥运，如果运动员调翻转头，佢哋嘅成绩系破晒纪录，好过以前。 诶、 哦，原来咧冇观众，大家发挥得仲好嘅。 下届巴黎要谂谂， 封晒佢，就唔俾啲人去睇，可能先至可以破到一啲超级嘅世界纪录。 即系原来我哋成日谂咧，观众系我嚟激励嗰个力量嘅，但 系 原来佢阻住佢哋发挥啊， 发挥咁样。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顺顺利利啦，所有嘢都 当然啦，当然啦。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月高14.6%，而4月18日有36,500人次旅客入境，系疫情以嚟最高。警方会喺黄金周假期加强喺旅游旺区巡逻，需要时实施人潮管制。卫生官员话，内地整体疫情防控形势同澳门相近，相信人员往来不会增加感染风险。巴西单日新增3,001宗新型肺炎死亡个案，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死亡人数突破400,000的国家。当地今年以来确诊病例激增，部分原因和当地出现的变种病毒有关。这种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是原始病毒株的 2.5 倍，令医疗系统面临崩溃，在大约一个月时间就新增100,000宗死亡个案。有传染病专家警告，由于疫苗接种速度缓慢，加上放宽防疫措施，高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字可能会维持几个月，预计平均每日仍然会继续有超过2,000人死亡，形容巴西将重演和去年一样的错误。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6点，跌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81美元，卖出1,772.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95，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风势微弱。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有两宗交通意外清理好，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咁而家清理好，咁大埔公路入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中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咁下边嘅红梅谷路去翻美林村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翠田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剛才講咗啦，車龍排到紅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就喺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龍尾彩雲村，喺新界青山公路嘅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務大樓一段就慢車。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福亨村車多，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喺馬場。咁後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係車多，龍尾喺白石角。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麦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咧，我会拣翻1959年革命之前嘅古巴。 开麦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系感觉，唔开心嘅感觉。点解每日都要唔开心咯？ 开麦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逆境之下，我哋系咪只可以挨打？ 要换下能量。 当疫情变一上，世界又点自强？点打呢场硬仗？ 全新电视节目《逆境看世界》，从首尔、柏林、巴黎到阿尔卑斯山， 近至澳门， 远至北极， 香港导演身处异地，第一身记录当地抗疫自强的故事。 星期六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是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 感觉你的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考中文， 保持冷静，轻松心情。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 早啊， 系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先啦吓，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啊，钟哥， 系你好啊， 愉快， 咁愉快啊， 喂，今日考 DSE 啊，有冇两三句震一震啲 DSE 考生啊？ 嗯， 希望大家咧发挥到自己最好嘅水准，不过都系嗰句好咧。就當然好啦嚇，就算唔係好暢順咧，考得咧唔緊要嘅，即係任何一個呢啲考試咧，其實你睇翻轉頭咧，其實都好小事嘅啫。 你咁啊，的確可唔可以同個市講兩句説話啊？想同個市講啲乜嘢？ 個市就都係嗰句啦，星期一至五咧就會喐啦，星期六日咧就唔喐噶啦。 好咁啊，即係今日有報章咧都攞咗出嚟講啊，就係、是、拜登咧就職100日啦，美股咧歷史上第二好景咁話，咁啊係咪真係咁好勁咧？交翻俾 Dicky 去講啦，同埋係咪都釋出一啲樂觀嘅情緒？都知道好多香港投資者好中意玩美股噶嘛，近呢一兩年點睇啊 ，Dicky 你 咁咪就係咯，嗱，當然啦，你話個別股份就個別股份嘅事，就咁睇咧一個最大範圍啊，面積最廣闊嘅呢個 S&P 500指數咧，即係簡單啲講，美國嘅即係最大啲企業喺曬裏面啦。咁啊，又係啊，尋日咧喺即係即市裏面咧，又掂過歷史新高嘅嚇。咁就算你話道指、納指都係 嗰度近啊，唔係即係嗰個高位啊，好咁嗱，好啦。代表啲乜咧？係咪咁高冇升平咧？又話阿拜登會加啲富人啊，呢一個資本增值税嘅，又話各樣嘢嘅。不過點講都好，起碼佢有個即係成18,000亿嘅刺激經濟方案晾住。咁而聯儲局尋日都見到啦，乜嘢都唔喐，咁好似完全開會好似冇事咁樣。咁啊，即係你話喂縮減買債啊？加息啊，唉，未有耐會發生嘅，即係都唔知幾時先至傾呢樣嘢，暫時就未十劃都未有半撇，咁所以咧喺咁嘅即係大環境底下咧，就大家咧都仲係高冇升平，可能你會話，喂，咁其實而家係咪即係一個即係都有少少泡沫成分嘅情況都已經出現咗咧？嗱，都係嗰句，泡沫咧就還泡沫，泡沫爆唔爆破咧？就是另外一回事，呢、這個都係我近呢幾日就喺專欄講嘅一個話題，就係點樣咧？即、就、係、是、我覺得似咩咧？似平時咧，即、就、係、是、我唔知道阿鐘哥阿歐同阿 Kitty 中唔中意，但係咧，即、就、係、是、我咧就都幾中意飲咧呢、這個。泡沫咖啡㗎，即係咧 cappuccino 啊，有少少泡啊，比較好飲啲。咁如果你話冇泡咧，即係如果我嗌杯 cappuccino 冇泡咧，咁我就覺得唔係嗰回事。咁就算你話飲啤酒啊，飲香檳啊，少少泡沫就梗係咧就係提升個層次感嘅。咁而家呢刻就係呢個狀況。咁啊，你話係咪去到爆破邊緣咧？我哋會睇到好實嘅，放心啦。我逢星期四五都會幫睇一睇到實嘅，喺神光呢喺度。咁而家未去到呢個狀態嘅，即係你話從知識曲線啊，從好多個指標去睇。咁但係估值平唔平？一啲都唔平嘅。咁但係咧呢段時間咧就係處於咩咧？就係新經濟股咧，其實都表現唔曳，因為如果佢業績交代到咧，個股價都繼續做好。但係舊經濟股咧就一枝獨秀啦，冚冚聲咁上噶啦。包括係即係啲銀行股啊，包括好似股神巴菲特啦、Warren Buffett 佢個投資旗艦Berkshire Hathaway 揸到最多嘅呢一個，即係除咗蘋果之外第二多嘅股份就係美國銀行。咁所以點解呢段時間或者我過去都差唔多兩個月一直都話你捨棄啊，契媽啦，你放棄佢啦，你重投啊股神嘅懷抱啦。咁你會發現呢段時間咧都所言唏噓啊。股神嘅旗艦咧，比啊契媽嘅旗艦咧，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比起呢、這、一個即係innovation 咧，都已經跑贏咗好多下。同埋咧，股神嗰個咧就係、是。可能你見到即係阿股神同埋阿芒格咧，即係都好老啊嘛，可能行步路都慢啲，佢哋個股價都係㗎，行步路都慢啲嘅，每日升少少嘅啫。但你唔好理，佢係升，而家咧都喺個歷史新高嗰度。咁但係契媽咧就好波動啊，同埋因為登記咗佢做佢個即係話粉絲啊，日日都睇到佢嗰啲買賣，哇！即係買賣都好頻繁，即係好多買賣咁。即係當然就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佢相關啲 ETF 咧就波動性大啲，咁但係總的來說咧，而家就係處於新舊交替，但係舊經濟股繼續做好，新經濟股個別咧其實表現都唔係曳嘅，只要有業績支持嘅話，咁當然有啲業績比預期差啲嘅，咁冇辦法啦，佢哋股價就自回啦嚇。 咁行得慢最緊要穩陣。 不過仲話講到啲嗰啲肥皂泡咧，咁你有冇留意啊？當你拍戲嘅時候咧，放啲花間泡出嚟咧，成件事夢幻啲嘅。係 啊， 而家就係 嘅，梗 係 啦， 好夢幻咁樣啊。最近咧就好多成績表都派咗啦，咁啊睇到咧內銀啊，哇，估唔到啊，七大內銀順利3,000多亿，會唔會睇好少少咧？可以啊，迪奇呢個時候。 好，咁啊又要講下啲即係銀行股啦，咁啊而家都已經開始見到佢哋啲業績啦，即係都叫做出曬嚟。咁啊，第一季嚟講，當然你話講增長就咁講個百分點咧，又唔算話太誇張。譬如話其中就我比較中意嘅建行，我2.8%嘅增長啦。咁但係一句講曬啦。總的來說，由佢嘅經營嘅收入啦，淨息差表現咧，可以用點咧？即係穩步上揚，或者係即係話漸入佳境嚟形容啦。因為淨息差有啲都收窄咧，呢、這個又預咗。第二咧就係話，無論係講緊成個市場嘅經營環境啦，以至到整體嘅經濟表現咧，咁而家開始咧，大家都會覺得，其實去到即係嚟緊下半年，應該都會慢慢好翻啲喎，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啦，內地嘅經濟咧，基本上即係按年咧就已經有個好好嘅增長，就因為咧個疫情咧已經係全面受控，咁即係而家就等埋其他啲國家喂啦，即係如果你哋都受控咧，咁就成個經濟全世界咧就已經復甦起嚟，咁有啲國家就做得好啲啦，疫苗打得多啲啦，咁有啲可能就仲係好惡劣，好似印度咁樣啦，咁但係就咁講內銀咧，我諗都起碼都見得到佢哋都。 象樣咯，對板咯。咁但係你話對於個股價嘅刺激作用咧，又未算好大嘅，因為過去一兩個月其實無論係指數啦，或者啲內銀啦，都叫做有所上升嘅啦。咁所以咧，就其量就晾住佢哋股價係而家呢啲水平咯。咁你話好顯著上升嘅動力咧，又未知好大，因為唔算話太大嘅驚喜啊。即係佢哋嘅成績，佢譬如話匯控咁樣，咦成績表比預期好，仲要突如其來哇整多一季股息俾你，本來預咗出年先派噶啦，而家整多一季，喂咁梗係嗰個刺激作用就相對大啲啊。 嗯，Dicky 啊，尋日咧見好多人都提嗰只中手游啊，因為佢啊配股集資啦，亦都話引入B 站等等三名嘅股東。咁样啦，咁不如我哋睇下呢、這个即系手游股啊。咁因为话到咧，即系疫情嘅影响啦，都有令到呢个手游业务系快速增长嘅。讲到内地嘅手机游戏咧，系占整体市场占比系已经提升至到70%咁多啦。咁如果大家即系觉得呢一个板块系有啲潜力嘅话，系咪都系睇翻嗰啲行业龙头会比较稳阵少少咧 ？Dicky， 你觉得？ 哎，你問正呢隻呢，我先三個申報。第一呢，就係五日之前呢，喺我報章同我自己 YouTube 呢就推介。第二呢，就本人仲持有添，即係大件事啦。咁但係呢，講真呢，我呢就冇水晶球嘅，就絕對唔知道佢會定向配股呢，仲要配俾啲大嘅公司，譬如話 Bilibili 咁樣啦。記住幾樣嘢嘅，唔特別即係講佢，但係呢，如果你話係一啲譬如話折讓嘅配股又好，日價嘅配股都好，當然呢後者更好啦。但係如果佢係定點地俾一啲人或者一啲公司，而嗰啲公司呢係好大間，甚至乎可能會產生所謂協同效應呢，咁我對於個股價就可能會有個憧憬啦。咁佢尋日就係咁啦，一開波嘩真係升咗好多，差唔多去到$4咁，跟住呢就回返落嚟，咁叫做打個和。不過呢講到其他啲即係成個板塊都要講下，因為呢段時間呢我哋最驚咩呀，最驚就俾阿爺佛呀，即係佛你曳你罰企，或者甚至乎唔係罰企啦，直情呢攞條藤條出嚟，即係咩意思呢？人我想講咩呢，就係話而家呢最驚呢就係被罰款啊，反壟斷啊，呢一啲呢罰則呢都幾多下，大家都見到譬如阿里啊，甚至乎其他都一路都講緊話好可能都會被人罰喎。不過呢，如果講到手機遊戲呢個行業呢，被罰嘅機會就細啦，因為本身佢哋已經競爭好激烈，即係唔存在二選一啦，而家呢係幾下間可以揀一間。咁好啦，仲有另一個消息呢，就因為呢講到內地呢，即係嗰個國家新聞出版處呢，就即係公布咗4月份嘅呢一啲即係國產嘅網絡遊戲嗰個審批嘅信息啦。咁簡單啲講啦，即係好多間都有份啊，即係比較大嘅當然騰訊同網易啦最大㗎啦，咁仲有一啲深圳上市嘅股份，咁所以變咗呢又有啲新經批，咁跟住佢哋又唔使交罰款，咁變咗好似呢感覺上咧，喺新經濟行業裏面咧，佢哋就處於一個比較即係理想嘅狀態啦。當然啦，即係大家又記住，當佢哋升到興合合嘅時間，可能阿爺又出嚟，咦小朋友，你哋打機唔好打咁耐好喎、啊，限制下啲時間。過去我哋都見過呢啲嘢咧，就令到啲手機遊戲股咧，又可能咧喺高位又有啲回吐。不過點講都好，淨係講啲業績啦，包括頭先我哋提及嗰啲嘅手機遊戲嘅公司咧，第一季咧個表現都相當之理想。咁所以我諗暫時呢個板塊都會繼續跑贏大市。呢、這個亦都係我即係過去嗰一個星期反覆都係喺我自己啲專欄度推介呢一類型嘅股份嘅原因啦嚇。 Dicky 快速講埋只友邦1299啊，琴日上翻紅底股喎，咁啊有冇機會成為啊今日再次嘅升市火車頭？因為好似聞說內地有關方面啦，開放多啲嘅省份俾友邦做生意，點睇啊？ 嗱，淨係講呢樣嘢都夠憧憬啦，歐利都講得啱啦，因為即係通關嘅憧憬咧，就令到大家咧會對佢嘅業績有個比較樂觀啲嘅展望，因為對於佢嚟講，大中華地區或者內地最緊要嘅哪個市場，咁通到關咧就自然係簽到單啊，咁所以咧對於佢嚟講就肯定係比較正面。仲冇唔好忘記，佢咧就係佔指數最權重嘅股份之一嚟嘅，同騰訊叮噹碼頭。不過又要提大家一樣嘢，呢個係少少負面嘅，就係話咧喺未來咧恆生指數嗰個比重咧個股上限會降到8%嘅。咁而家佢咧同埋呢個騰訊咧遠遠超過呢個水平㗎。咁所以咧喺即係指數就係下一次執位再生效咧，佢個比例降低咧，咁啲指數基金要被動地沽翻啲貨。咁呢個咧就有少少影響，不過都係嗰句，即係呢一啲嘅指數嘅調整咧，就一日都會做曬㗎啦。不過心理上的压力呢就有少少都在省下面，不过纯粹讲基本面就都值得憧憬 的。咁省股民听听 Dicky 学下嘢啦，学下点投资啊。今日呢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头先提及过嘅股份就系中西楼。 系明白，唔该晒，下个礼拜再倾。 唔该 ，Dicky， 拜拜。 拜拜， 神歌第一线，升级嘉宾帮你打气。 Hello， 我是 Alfred 许廷铿。我知道呢段时间咧就系 DSE 考生最唔容易经过嘅一段日子啊。同你讲加油，好似有点而无补于事啊。因为我知道有你一定会加噶啦，反而系同你讲顶住、撑住、挣扎，嚟紧一定会有好嘅成绩嘅。俾心机。 记住衬上有些本钱，接我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跌翻。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都笑至到达达。别忘掉原是已单纯，体恤。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洗沾湿两眼。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哇！聽到 Alfred 許廷鏗咧幫大家打氣咧、我都想同佢講翻聲生日快樂。佢琴日生日啦， 哦，生日快樂， 係啊，生日快樂，係全世界五月生日嘅人啊，就嚟踏入五月啦，即係四月尾生日嘅人都生日快樂啦。好，今日可以講下呢一個咁啊，科學館三十周年咯，原來已經 眨下眼啊，真係 哇，勁啊！推出呢個地球科學廳，咁啊，加入呢個親子製作。龙卷风、哦、 哇！ 喂，呢、這个劲啊！ 制作龙卷风， 暂时睇到呢个报章咧，有个仪器咧可以制作龙卷风嘅， 系点做法呢？ 我都 同我哋细个攞个水樽戳嗰龙卷风同同， 嗰个水龙卷。 哦，对唔住，对唔住， 讲咗咁多次水龙卷，你都唔知喺嗰个通识六十秒走音添啦。佢起码讲咗十次啊，水龙卷嘅制作 风系唔同系嘛？ 梗系唔同啦，系啊，咁啊，呢个就有个仪器，咁啊，依家根据报章所见咧，又见到有个仪器，咁啊制作一个龙卷风，你可以摆只手入去感受下， 飘下 飓风中心系点样咯？系啊，咁啊， 净系摆一只手入去啊呢个。我人行到，我行唔到喎。 行到，行到，行到。佢话参观者咧可以走入去风管入面啊，感受咧八级嘅台风嘅威力。 哇，咁啊啱啦！香港人咁中意打风嘅时候周围走，以后可以更加安全啦。净系喺一个安全环境底下感受八路风球。 系啦，咁啊，大家去玩呢个风力嘅产品嘅时候，有啲网民都话大家冇着短裙，因为着起条裙 系， 跟着翻裤去玩。 长裙都唔好，因为佢八级咁犀利咧，长裙都吹起嘅。 防都系着裤啊。 系啊， 系啦，揾翻条裤。 咁入去嘅时候使唔使摺衫啊？因为我惊件衫都吹起。 我未试过， 系 你去试一试。 我会摺衫嘅， 好似礼拜三系免费入场啊，正常就20蚊。咁其实咧呢啲博物馆啊，或者呢个科学馆咧都有年票嘅。咁啊有一啲叫做 Year Pass 啊，咁大概好似百零蚊。我都买过一年啊，因为有一年咧香港政府特别多嗰啲展览，有咩法老王遗迹啊，有得睇木乃伊啊。 诶，我有去过嗰个。 我有睇啊，仲见到你添， 黐线啦！嗰个唔系我嚟啊，你认错人啦、 啊！个木乃伊， 我咪就话个木乃伊唔系我咯， 因为包实 晒，包到咁你都认得，冇理由嘅， 系咪先？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做爹哋妈咪咧，都礼拜六要揾啲节目啦，俾啲小朋友又可以娱娱乐。又可以於工作，咁你因為即係好多聽芭比嘅環節，你都會知道，或者聽小白嘅環節，跟住嗰啲 STEM 啊、STEM 啊嗰啲，咁就係教你啊點樣將科學融入喺學習之中咁啊。即係小白有冇帶個小朋友入去科學館玩？ 科學館佢未，因為科學館前幾年裝修嘛，咁而家咪就係整咗啲舊嘢出嚟啦，另外呢個龍捲風出嚟啦， 幾得意啊呢個！ 我睇咗佢呢個龍捲風之後咧，我係有興趣去睇嘅，因為在我嚟講咧，其實科學館咧。都由细个去啦，去完之后咧， 咁多年都冇乜特別大嘅改變啊嘛。咁啊， 都係孵化雞仔，孵化雞仔， 同埋睇個大飛機咁， 同埋磁力點樣？ 冇錯啦， 聲音聲音。 我自己覺得科學館其實幾好玩嘅，係 啊，科學館咧，你真係帶下，即係如果我而家唔可以去翻啲拍拖嘅年代啦，咁但係 點解唔得？即係你同老婆唔可以拍拖嘅咩？ 係啊，即係啱啱拍拖嗰啲啊，即係啱啱拍拖嗰啲咧，即係冇乜嘢做咧。其实我觉得去科管咧，几好认识个女仔 嘅，拖住手仔或者喺嗰个咩全声通入边，你听唔听到我讲 I love you？ 因为咧， 听到啊， 爱情系盲目噶嘛，系啦，小白嗰招系一招啦，爱情系盲目噶嘛，点样透过呢一啲， 透过全声通告白都得， 你而家可以喺龙卷风之中呼唤我， 系大声嗌， 无论喺咩环境底下，我哋都系捉紧对方噶， 唔好吹走啊！ 我啲拍档。几浪漫咧，系咪 双鱼座噶嘛？ 哇，真系好感受到你哋对爱情嗰份执着。 梗系啦， 喺边度发生啊？ 喺 科 学馆啊， 即系科学馆可以拍套微电影，可能钟哥可以执导啊吓啊，点样可以爱得科学一点？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三十日系一年嘅第12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45日。2009年4月30号，中东地区第一条单轨铁路位于杜拜朱美拉棕榈岛单轨铁路正式通车。铁路在2006年3月动工，2008年7月完成，总长 5.45 公里，采用日立的跨座式单轨铁路技术建造，费用约为$1,100万。连接杜拜地铁红线，单轨铁路最初预计每日会有40,000人乘搭，繁忙时间每3分钟一班，非繁忙时间15-20分钟一班。正式通车后，平均每日乘客为600人，列车几乎都处于空车状态。4月30号出生的朋友，虽然喜欢支配别人，亦向往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自律性高，充满责任感，需要家人和朋友的关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美轮美奂的建设，是不是你梦想之一？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建设高科技的工具，是为了挑战人类科学的能力，还是只是想展示自己的财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出現首宗源頭不明的新型肺炎變種病毒個案，患者是一名住在東涌影灣園月圖軒第11座近期沒有外遊記錄的39歲菲傭，他照顧的10個月大女嬰亦受感染，整座大約400戶無病徵的居民通宵撤離接受21日檢疫。昨晚11:多開始，大批居民陸續帶同行李離開寓所，當中有長者和小童，他們分批乘坐政府安排的旅遊巴離開，有坐輪椅的人士就乘坐醫療輔助隊救護車。衛生防護中心認為形勢嚴峻，外佣逗留過的5個地方列入強制檢測公告，包括東涌富東廣場、文東勞工院、影灣方 Fusion、東匯城和青衣聖多默中途堂。指定期間去過這些地方的人需要接受強檢。本港昨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輸入確診個案，13宗個案的患者來自尼泊爾。政府深夜宣布进一步收紧地区航班熔断机制，星期六凌晨起禁止所有从尼泊尔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 當局收緊熔斷機制的準則，除了考慮 N501Y 變種病毒株之外，其他有機會為香港公共衛生帶來相若風險的相關病毒變種亦會包括在考慮之列，機制增設一項並行準則，如果七日內有十名或以上乘客經任何檢測確診並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株或者相關病毒變種，亦會觸發熔斷機制。為了更審慎處理復飛安排，政府會每兩星期作風險評估。以色列北部有巨型看台倒塌，幾十人死亡，多人受傷，數以萬計民眾前往莫蘭山參加一年一度的猶太節日，但到了當地午夜過後，一個巨型看台突然倒塌，救援人員說部分傷者傷勢嚴重，當局出動大批救護車和直升機將傷者送往醫院。電視台片段顯示多具遺體由膠袋覆蓋，當局原先批准一萬人出席，調動五千警力維持秩序，但主辦單位說超過650部巴士接載30,000名各地信眾前來。巴西單日新增3001宗新型肺炎死亡個案，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死亡人數突破400,000的國家。當地今年以來確診病例激增，部分原因與當地出現的變種病毒有關，這種變種病毒的傳染性是原始病毒株的 2.5 倍，令醫療系統面臨崩潰，在大約一個月時間就新增100,000宗死亡個案。有傳染病專家警告，由於疫苗接種速度緩慢，加上放寬防疫措施，高確診和死亡病例數字可能會維持幾個月，預計平均每日仍然會繼續有超過2000人死亡，形容巴西將重演和去年一樣的錯誤。日經平均指數報28,934點，跌11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0.81美元，賣出1,771.5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4，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1，加元1.228，人民幣6.473，英磅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兰元兑美元0.725。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太子道西啊，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对开有意外啊，第四线受阻，龙尾近百爵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加道里道有意外，第四线受阻，龙尾百爵街。隧道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单车馆。港岛路面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至到东港中心段就多车，行车缓慢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钻石山那段和黄大仙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而龙翔道去荃湾就黄大仙至钻石山段比较多车。 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嘅交通都繁忙嘅，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华实道。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附近。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大老山公路方向咧，就近住科学园嗰段比较多车嘅。仲有咧就系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嗰段比较繁忙噶。西贡清水湾路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去将军澳方向龙尾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带咧，亦都系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今日系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神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考中文， 保持冷静，轻松心情。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Hello，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大家。 今日有啲咩推介？ 唔系，我问咗阿星 咩事啊？ 你有冇考过 DSE 噶？ 有，我上次上个礼拜五做 live 嘅时候，我就讲咗，其实我系第二届 DSE 嘅考生嚟噶、 成绩点啊？ 成绩啊， 第二届都有翻啲历史噶咯，数数手指啊，平时俾你个样呃咗。 成绩就不过不失啦， 睇得出啦， 唔系起码系读到自己中意嘅嘢嘅， 系啦， 即系唔系话成绩特别好，但系就起码系自己拣嘅嘢嚟。 唔系睇下星就睇得出噶啦，即系考试嘅嘢咧，尽咗力就得噶啦。 系，我成日都话够用咪得咯， 系啊， 唔使最劲噶，系咪先？够用就得啦， 系啦， 一睇你外形知成绩点啦，肥佬啊！肥佬 唔会好好噶，我 pass 嗰个标准噶，但系就唔标准上多少少咁咯。 今日带啲咩嚟啊？ 今日带咗嚿咧，呢个应该大家都有见过，但系其实佢多咗个新功能嘅。咁就係方便呢，即係譬如話行山人士啊，或者係我哋有時候要 pack 一啲嘢，即係我哋要包裝一啲嘢嘅時候呢，佢係一個好好嘅作用嚟嘅。 喂、等一下，崔傑彤，今日有少少我哋擺錯咗，應該唔好擺阿星喺度啊。 點解？ 要換第二個環節啊，因為今日係中文科聆聽。 係 阿星咁多懶音呢，我恐防啲人點解啲人咁樣講嘢嘅。 唔係，但係咁樣係啱嘅，即係如果連阿星講嘅嘢呢都聽得清清楚楚，依家你一定冇問題。係啦，即係而家俾一個最advance 嘅 level 嚟， 冇 错， 我系呢啲五星星困难度标准嗰啲，总之你听得出就得噶， 听得到你讲乜嘢，阵间应该冇问题， 冇错啦。咁今日我介绍咧，其实就系一个球， 咁佢係其實同一個普通我哋行山啊，或者係我哋買餸啊嗰啲扣一樣嘅，即係一個有個 慢慢講， 係啦係啦係，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扣啦。咁但係咧，佢就有啲唔同，佢下面咧就多咗個位置，就係一個彈弓，有個像嗰啲叫咩啊？彈弓啦，有啲緊張， 唔使緊張。 你睇下林慧， 千祈唔好緊張。 林慧純粹聆聽。 嗱，你緊張就令到聽緊嘅人都緊張。 啊，林慧而家咪聆聽考試咯。嗱，佢聆聽，跟住佢諗翻你啊，你講乜嘢咧？仲唔係考試？ 預先 warm up 下。 係啦， 慢慢嚟，慢慢嚟。 係咁，佢呢個扣咧，其實就係平時我哋可能買餸啊，會方便到勾住喺一啲車仔度啊，又或者係我哋 勾住 係啦，勾住喺身度，然後可以掛住啲銀包啊，或者鎖匙扣。銀包係啦，咁嗰啲扣嚟嘅，咁但係佢下面咧，其實就多即係上面就係一個勾啦，咁 咪講咗咯， 係下面咧就係一個有個彈弓嘅位置嘅一個， 俾姐姐睇下， 係啦，一個頸啊，阿崔傑同你啊。 唔係阿星講嗰個扣咧，其實就係膠做嘅。咁呢個扣咧，比起平時，我覺得你扣喺嗰啲買餸車嗰啲係細只啲嘅， 細好多喎， 細好多。佢成個樣咧，直頭似一個鎖咁嘅形狀，即係佢唔係八字嗰啲扣嚟嘅，佢係一個好似鎖形咁嘅扣。 好似嗰啲咧，即係擺喺嗰啲咩 locker 上邊細細嗰啲鎖咧，懶係有密碼嗰啲咁樣。係 啦， 其實係人都開到嗰啲。 咁佢鎖口嗰度咧，就有個位你用隻手指撳咧，就可以撳得開㗎啦，你就可以扣嘢入去啦。咁但係阿星话咧个底部有个乜嘢话？ 个底部咧其实系有个机关喺度嘅，系啦。咁个机关系乜嘢咧？佢咧佢机关纯粹系一个夹咁样啦，有个圆形嘅，咁然后有个夹仔。咁 开咗开咗未？而家 开咗噶啦，开咗啦。其实个夹仔有咩用咧？就系当你咧譬如话我哋要锁住一啲嘢，但系钟哥同 Kitty 有冇听过咩叫飞机扣啊？有冇听过呢样嘢啊？即系咧，我哋 三个字分开我都听 过， 飞机同埋球。其实呢样嘢系好普通嘅，喺一啲运输行业上面。即系 你不如我听唔到你讲啲烂嘢啊！飞机篮啊，出嘅 唔系好呢个好好用嘅，因为我哋平时而家呢一年就可能少啲啦，但我哋以前搭飞机嘅时候咧。我哋我哋去見到飛機嗰啲運輸人員咧運輸緊我哋啲貨物嘅時候，有冇見過一條橙色嘅帶？ 橙色， 橙色 嘅帶係啦。又或者係啲運輸人員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幾個箱，然後有條帶咧綁得好實嘅。咁我嗰時好想知嗰啲咩嚟㗎啦，因為我見到佢哋好得意嘅，佢哋係嗰度嗰個扣有個病 啦，而家 佢哋個扣咧有個病嘅，係咔咔咔咔，咁佢條繩咧 就拉實，越拉越實， 就越拉越實㗎，越拉越緊，越拉越緊。咁我對呢樣嘢好好奇喎，因為好好用啊，我覺得呢樣嘢 唔使好奇問我得啦，因為講真啊，以前我做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好耐之前做過工廠，咁我做裝配，去到最後入曬箱之後咧，就要用嗰嚿嘢啦。 冇錯， 不過以前咧就係索尼龍帶。 哦、 即係有咁索，跟住索完之後咧，仲要加一個鐵扣喺中間，然之後用一把好似大嘅鉸剪咁樣，當然唔係鉸剪啦，一個夾嚟嘅，但係嗰個用力方法一樣，塞落嗰個鐵夾嗰度，一夾就將個鐵夾夾扁，然之後就將兩條索帶冚實㗎啦。 係啦，咁點解會呢個扣會叫飛機扣？就係因為好飛機運輸嗰方面就會用嘅，咁所以就慣常啦。咁呢一個咧，就俾我發現咗咧。呢個係簡易版嘅飛機扣，係啦，咁佢就係俾我哋平時去索嘢用都得嘅。咁我頭先講過啦，就下面有個機關啦。其實只不過我哋將條繩， 你下次可以講咧，講詳細啲，譬如話我哋索住啲嘢啦， 我哋索住 或者綁緊一啲嘢啦， 因為就係可能會唔會啊？ 咁咪中文科靈係啦，知唔知啊？ 我哋索住啲物件嘅時候， 咁咪乖啦， 係啦。 咁到底點用咧？即係呢一個。扣 系啦，咁我哋下面其实咧仲有个窿仔嘅，即系个扣下面有个窿仔，就有个机关个夹啦。咁我哋只不过将条绳咧就夹住佢，咁夹住佢之后咧，佢就会形成一个结啊。系啦，咁当我哋要用嘅时候咧，我哋只不过系将嗰个嘢套咗落个结度啦， 然之后就拉， 然后拉实佢， 系 咁佢就系其实可以拉好紧噶啦。 哦，即系当如，即系一定系摆条绳喺度， 系啦。 咁变相呢个扣咧就可以 咁样啦，即系 系啦，就可以 hold 得实 ，hold 住条绳啦。 另一边嘅钟哥系啦，因为佢仲有一个好好嘅功用，就系咧，如果你 用完啦，你要拆咧，其實將條繩咧向上剔一剔， 嗯， 就已經可以鬆綁噶啦。 哦， 係啦。但如果你要綁實嘅時候咧，你就拉實一下。 不過睇落咧就其實幾好用嘅，但係唯一一樣嘢 會用喺邊啊？其實鐘哥呢、這個 嗰、那個扣啊本身比較細啦、嗯，所以條繩亦都不能太粗。 係係係。 一條咁幼嘅繩，佢可以綁到啲，譬如你去買餸嘅時候， 係 極其量。是去到一個送攬嘅啫、 嗯， 即係嗰、那個、哦、我諗嗰個力度咧都可以頂得住嘅。但係如果你話大啲嘅一啲行李咧，咁可能佢可以幫到少少、 嗯， 但係就不能幫到太多。 係啦，咁、嗯、所以如果佢大啲嘅行李嘅話咧，就其實係可以用，嗯、即係佢有個大 size 嘅扣， 哦，有新大 size 甚至佢有鐵做嘅添，因為我呢個係膠做 嘅， 因為膠做平少少，我鐵做嗰啲我未買唔到翻嚟，好貴啊， 好貴 㗎，係啊，即係量 力。量力而 為，因為佢呢個扣咧，其實係外國一間公司新，我應該係新發明嚟嘅。咁、 嗯、 我第一次見啦。咁佢就係攞嚟索住咧，譬如話係外國可以揸架車，然後後面可以有架吊車，即係有個 索到咁勁， 係啦。即係嗰啲艇咧，佢係可以索實個嗰個艇咧。等你揸車嘅時候咧，嗰啲 拖住佢啊， 係啦，嗰啲艇就 有冇咁厲害啊？ 好勁啊！真係，因為我自己試過個力度咧，其實真係你點樣拉點、樣拉都拉唔、拉唔到嘅，因為佢真係夾得好實。佢雖然係膠，但已經都可以夾得好實、 嗯。 所以如果用鐵做嘅話咧，係嗰個緊個力度係可以再勁啲嘅。 嗯嗯、好啊，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呢一个扣到底系点样运用咧， 晏啲都系睇片啦。 系啦，唔该晒阿星。 耶、 当你去到尼泊尔嘅时候，唔知道有冇留意佢哋对宠物，特别系狗只非常之爱护咧，爱护嘅程度更加好似就系对神灵一样。啊，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原来每只狗只都有佢哋特殊嘅地位噶、哦，系啊，你冇听错，宠物狗、流浪狗等等嘅所有狗只都会受到非常之好嘅对待，有时更加会戴埋个花环，以示尊重佢哋。啊，但系到底点解呢？答案就系源于印度教嘅神话，狗被认为系死神嘅坐骑，狗能够预知危险，更加重要嘅就系死亡，象征住踏上另一个角度嘅起步嘛。所以他们认为在现世多些尊重狗只，能够为自己通往极乐打造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所谓各处乡村是各处礼，如果去到人家的地方，我们都记得尊重当地的文化。 新歌第一线，升级嘉宾帮你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姜涛，知道你阵间就 DSE 考试啦，希望你哋一定要加油，努力。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 望从未及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那么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要用的东西，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呢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的。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提提你8点52分啊。 我开咪的护身符就是梁咏忠忠哥，有你在这里我心安心， 我简直一个吉祥物啊，变咗 差唔多噶啦，系啊，好多好多偶像都 有冇袋住佢张相啊？ 即系我琴日见到，我琴日见到阿黎明咧个 poster 咧，我都觉得啊，好似好平安咁， 系咪啊？好安心啊！你见到佢样子，我唔知点解我同你都有呢个感觉。 你而家落去我哋 canteen 装修咗之后，你都觉得好平安噶，见到张相粘咗喺度， 系啊，老细嗰张相粘咗喺收银嗰位， 系啊，我行埋俾钱嘅时候咧。嗯，俾啦， 俾啦，俾啦， 好老细嗰张相， 有啊，个厨师相啊，你冇见到咩？ 我睇唔到， 翻落去影翻张牌喺你个银包度。 哦，对唔住，对唔住， 你嗰块炸鱼柳冇我嗰块 咁脆啦。 你快啲做啊！呢啲礼数嘅嘢， 劲似嗰啲泰国餐厅咩有泰王张相。 即系我正话见到之后咧，俾钱俾得舒疏爽啲。 系， 俾啦， 俾啦，系啦。 喂，今日咧喺网络上边揾你一条咧刁钻嘅屎态。咁你一定讲，哇！屎尿系咪考试嗰啲？ 梗系唔系啦。 嗱，如果就喺讲中咗，阵间真系问呢条，唔知点算？ 唔会嘅，因为呢个系面试见工嘅时候嘅试题。几惊啊！你睇下崔健同 我 惊。 唔会，我最中意答问题啊！你知啊？问啦。 答问题咪答试题啊？见工嘅问题，嗱呢条问题咧，好似好棘手啊！俾人摆咗上去网络讨论区嗰度。 系。 网络讨论区梗系我嚟讨论啦，好多唔同嘅说法，睇下两位揾唔揾到一个比较贴近标准答案嘅一个说法啦。 首先有冇话佢见咩工先？ 啊，冇啊，普通份工啊，系普通份 track 啊。因为唔同工种又有唔同啊。 我见 CEO 同见咩成就又唔同 啊，唔同行业都唔同啦。 CEO 使唔使见工啊 ？CEO 唔使见工啊 ？CEO 边个见佢工？佢已经系 CEO 啦， 我讲嘅间卡拉 OK 啫。 哦，好彩开翻咧，近排好彩开翻，前排全佢执咗噶，执咗冇得讲噶啦，依家开翻。琴日出咗新嘅消息，话出翻。 好彩好彩，系啊， 执足 亲啊，系啊。讲翻条屎题啦， 讲翻屎题啦。好啦，条问题系咁嘅，嗱，见普通文职工嘅啫。你屋企人今日摆酒，即系譬如你哥哥啦，摆酒啦，咁你阿哥同阿嫂恭喜年你白头， 即系一定系结婚嘅， 要恭喜佢啦， 结婚系啦，结婚。但系你手头上嘅工作未完成，咁你点算？ 即系要同边个讲先？ 而家要同个面试官讲啊嘛， 我系面试官啊，你系 你有见工啊，梁永忠先生系啦，而家问你一条问题，你今日咧就要去一个喜宴，系啦，你屋企人摆酒。 喂，第一样嘢， 姐姐结婚啦， 如果屋企人今日摆酒，其实今日你应该请假啦，点解仲要嚟见工咧？我应该一嚟，我今日已经唔喺呢度出现啦， 系 咁大件事，我梗系要同屋企人一齐。family 系啦， 即系你有冇睇嗰个咩啊 ？Fast and Furious 系嘛？即系最紧要系咩啊 ？Family 系啊 ，Family 有咁大件事，我点会嚟翻工噶嗰一日？我梗系喺屋企啦。 系嗱喺屋企啊， 唔成啦，唔成。 即系你愿意，你会放低咗手头上嘅工作而去喜宴？ 一定会，我阿妈闹啊！如果唔 系系好啦，咁 但系你见工，你咁样讲，咁老细就觉得 可以搵个第二份嘅。屋企人只系你 咁有志气， 一家人咁 系啦， 佢会唔会唔请你噶？ 咁有志气啦 ，Kitty 又点样答？如果同一条问题就话，崔杰同小姐，多谢你嚟应征啦。咁有一条问题想问下你嘅，通常都系呢啲语调啊，虽然我唔系见工， 点解突然间变到咁低沉咧？ 系咁噶，见工嗰啲 要冇情感嘅， 系冇乜太多情感啊嘛，费事太开心啦。 我冇见过一个即系面试嗰啲人咧，讲嘢成个郑子成咁样，冇 系咩？都系 笑笑口。 佢沉啫，佢一啲都唔似鄭智成，爭好遠。 好啦，嗱，即係崔潔彤小姐， 係 你屋企人今晚擺酒，但係你未完成手頭上嘅工作，你會點處理咧？ 首先我會認衰仔先。 嗯。 是我自己處理得手頭上的工作不好， 手腳慢。 係啦，我明知今晚我要去的，即係去飲宴啦，係啦、 嗯。 但是我都未能夠處理好手頭上的工作，是我不啱、嗯。但是咧，我做人又不能夠爽約喎、 哦。嗱、 如果我個人係咁冇誠信咧，你都唔應該請我啦，係咪先？我應承咗屋企人去噶嘛，咁所以呢個約會咧，我都一定要去嘅。但係我亦都唔能夠咧完全拋諸腦後咗我的工作，所以我去完飲宴咧，我一定會再翻嚟做嘢嘅。 嗯，標準答案， 嗯， 真係 近完美100%， 多謝啊， 好嘢， 係咪啊？ 你獲得本集團嘅聘請、 嗯、 ，yes， 我得到呢個職位， 即係呢個答案啊， 真係啊， 我真係㗎， 真係啊，呢、這個亦都係好多人事部嘅人嘅標準答案嚟㗎，係、 嗯， 咁你求職啊嘛， 咩、啊、 叫求職啊？你想揾即係得到呢份嘅職位啦，咁、 嗯、 你就要無所不用其極去獲取即係叫做面試官嘅歡心啦、 啊。 所以你成功咗啦、 啊。既然有少少時間，阿、崔小姐，你係想嚟見工啊嘛？ 啊 就咁樣嘅呢單工作咧，真係只可以喺呢三個鐘頭裏邊，你一定要完成曬，你冇辦法可以同時間做兩樣嘢噶啦。你如果你去咗飲咧，你就做唔切。如果你一定要做得晒嘅话咧，你去唔到饮，你会拣边？ 咁我要问翻面试官啦，到底啊，如果我真系三个钟头之内交唔出我嘅工作嘅后果系咩咧？ 炒你， 咁 我就衡量后果啦、 嗯。 到底系我妈憎我一世紧要啲啊，定系我冇咗份工紧要啲？系、 嗯、啦，两样都会发生，一系炒咗你。一系就阿媽憎你一 身，咁你炒咗我啦， 系、 啊 啊，所以去到 我都系衡量个后果咯。 Kitty，、啊、你头先咧只系最接近标准答案， 系仲争啲乜嘢咧？ 仲一个完美嘅答案， 咩咧？ 嗱，如果你有睇经典嘅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系 入边有梁明忠先生演出嘅角色， 当然有睇啦， 佢已经都道出咗当中嘅玄机。个标准答案系咁样讲嘅， 系、 我冇亲人嘅，所以你可以请我。 唔系啊，你唔好嗰日突然间细声啊，今日 点解？ 因为嗰啲人以为个收音机坏咗。 哦，系喎， 系咁你 突然间细声咗嘅，我咪坏咗，佢哋会惊嘅。 你问翻头先嗰条问题，问我， 问你， 我系应征嘅。 好，阿欧先生，如果你入到嚟我哋公司做嘢，有一日，你夜晚要去参加你屋企人嘅饮宴，但系你未能够完成手头上嘅工作，你会点拣呢？ 我会直接答，我冇屋企人嘅，所以你请我啦。呢个就系完美嘅答案啦。我冇屋企人、啊，唔需要处理呢个情景咯、 啊。喂，但系呢个系真的你先好讲，嗱系真嘅，咁可能系你对呢份工嘅优势。但如果你假，咁你讲大话咯。 唔系啊，唔系讲大话。 你唔当佢哋系亲人系嘛？ 唔再当佢哋咯，六亲不认。 明明 我为咗工作可以六亲不认，边个够我劲？ 哦，唔系咁，如果呢份工咧系除非你见 CIA 嘅啫，如果唔系都唔使做到咁极， 又唔使去到咁尽嘅 打份工 啫，好似文说 ICAC 都 系要咁样啊。打份工啫， 唔係咩啊？好似真 的真係真係要咁樣噶， 唔、出奇啊！ 不過咁多位考生唔使擔心嘅，個社會笨唔係咁。 係啦，我哋唔係想帶出呢個信息嘅。嗱，做人最緊要開心，家人朋友永遠係最緊要嘅。 唔係啊，樂場無父子啊，考試。六亲不认的精神都很重要、啊、 即是你阿爸坐在你后面考 是吧、啊、9点到10点就会有晨光第一线的 DSE 打气加油站会读大家的留言的大家咁多位考生们现在都是那句放松一点放松一 点放松心情 需要认真是、啊、但是不需要紧张的 大家试清楚个收音机、啊、可能一会儿9点钟到10点钟会读出一些留言 是你的亲朋戚友留给你的 梁明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的晨光第一线